晨啊，各位听众，六点零九分嘅时间，而家今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权浩喺度咧，同你哋一齐望下，咁啊望下咩咧？出边十九度嘅气温，咁啊空气方面啊一般啦，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四中级度嘅水平。今天咧就系2021年嘅2月24号，咁啊星期三嚟嘅，咁啊希望大家今天啊继续咧就系努力啦，因为一个星期通常最攰嘅一日咧。就是我觉得是星期三，唔紧要，加油啊！ 晨光每日一格， 咁可以令到自己精神啲咧，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例如咧就系你将每一天啊，其实都唔使当，每一日都是新嘅一日。新嘅一日可以俾到我哋好多嘅力量，只要你每一日咧，可能有好多未知嘅事情底下，可能你会有啲胆怯，可能有啲嘢担心，可能你唔清楚今日到底你工作嘅流程或者将会遇到嘅人同事系啲乜嘢。不过只要有一个好嘅心理准备，以及咧系一个好嘅时间表，即系你成日都话有个好嘅 schedule 咧，有个行程表嘅话咧，其实亦都可以令到你工作咧顺利好多噶。啊，点解咁讲呢？因为有一啲叫做企业家啦，佢哋亦都话到，点样可以利用上天俾我哋每一个人嘅每一日24小时呢？上天好公平嘅，无论你系富有贫穷，无论你系乜嘢背景都好，你所拥有嘅每一日嘅时间都系一样，都系有24小时。问题就系你点样去到运用每一日嘅时间啦？我自己咧都会尽可能咧系善用每一分每一秒嘅，因为都唔记得咗从几时开始咧，我就已经有一个概念根深蒂固喺个心入边咧游走，就系话到时间过咗一秒咧，喺我人生入边亦都已经少咗一秒钟嘅时间，追唔翻噶。咁点样可以令到之后嘅时候更加咧系活得啊更加精彩，以及把握到时间呢？就系好好地筹划一下每一日嘅行程啦。工作是这样，可能你是属于派递的工作的，可能你是属于做司机的工作的，做厨房的工作，又或者是做文职的工作，其实你一样可以安排到自己的时间。个问题是你有没有用心去到编排呢？可能你说喂，我真是揸车的，那我每一天上班的时间呢就是朝头早六点钟，甚至乎我辛苦一点的要去到夜晚八点钟的这样。咁你咪规划一下，八点钟之后你想点样去到放松下你嘅人，好好地把握放松嘅时间，唔好再俾咁多工作上或者琐碎嘅事情烦扰住你，令到你可以咧喺休息嘅时间充分得到休息。咁样嘅时候咧，你就可以继续精精神神迎接你嘅每一天啦。我有好好地规划我嘅每一日，希望你都会。接着6:12，新一天。 嗨，如好天一起笑着行街，随暖风吹拂前后摇摆，行程紧凑的童鞋，昨天委屈快变卖。 同学们嗨，随日光挥洒阔路横街，无划分彼此同步摇摆。遥遥短裤的凉鞋，谁人是少艾自然清脆。 新一天，听新一天的音乐，贪新鲜，新鲜如四出搜索。新一天，世界永远有市场开拓，下一超级市场最易挥霍，林林种种。 好，能再新一天继续寻宝，能拨开不想理的路数，无人绘制的前途，也许天空会带路，寻梦时 即使一刻迷途，即使一刻徒劳， 永远举足向前，寻求新的领土， 吹风筝的源头，对错有我换先。 谁在 首歌曲《新一天》，开始我哋今日朝头早啊，又系新嘅一日，6:16啦，早晨啦。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 Coffee Time 咧，有林慧喺呢一度同你讲下一啲本地嘅环保资讯。嗱，香港推行玻璃回收咧，已经有一段时间噶啦。不过咧，回收量就一直都未如理想。如果你都有留意一下自己居住嘅屋苑大厦咧，可能喺一啲多眼处都会见到有回收箱噶。不过你又有几经常会将屋企一啲可以回收嘅物品摆入去回收箱入面呢？根据环保署公布嘅香港固体废物监察报告啦，现时香港每日一共有253公吨嘅玻璃咧系弃置喺堆填区噶。占咗整体都市废物嘅2.3%，而每日嘅回收量咧就只系得55公吨啫。本地嘅民间组织南地球咧，一直就系以南区作为主要嘅服务对象嘅。近来咧喺义工团嘅帮助底下，喺社区进行咗同埋推行咗玻璃樽嘅回收，亦都开始咧喺南区设立社区嘅回收点俾市民使用啦。南地球秘书 April 同埋义工会咧就会喺每个月嘅第三个星期六喺玻璃回收箱前面咧就设置街站嘅，目的就系呼吁市民参与玻璃回收，亦都会举办以物易物嘅活动咧，例如系用一啲唔要嘅玻璃樽换翻玻璃杯作为礼物啦。而摆街站期间咧，成效都相当唔错噶。单单咧就系讲紧2020年9月去到早两个月，即系2021年嘅1月期间咧。每个月平均都可以收到1062公吨嘅玻璃，嗱，1公吨睇落好似唔多，不过只系得3个社区回收站就有咁样嘅成绩，其实都相当之唔错噶。当玻璃樽喺回收站嗰度收咗之后咧，南地球就会将呢啲收到嘅玻璃樽运去屯门龙鼓滩工厂，将佢哋制作成为环保樽，令到呢啲本身系废物嘅玻璃成就佢第二次嘅人生啦。负责人 April 就话啦，佢哋会坚持摆街站。因为在一个社区耐了就会认识到一班人，开始大家互相认得，亦都会交流，这些都是一种继续坚持环保理念的力量来的。他更加相信如果在街站入手就可以直接起到示范的作用，除了用行动感染身边的人之外，亦都可以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拉近的。好像我们这样，虽然是透过大气电波每日向你发放资讯和正能量，但是听住收音机的你，其实同时亦都陪伴住我哋，见证我哋每一日嘅成长同埋经历。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我们会慢慢长大，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我知道有一天啊，你一定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 买过去，看你拿走，你都不要拿回来。 伤过，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时光走走走走溜溜，眼眼也不会没变成老太婆。哎呦，那个时候我爷爷一定是个糟老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一起手牵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Two， 有音乐有快乐。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星期三神光成语百科。 出面十九度嘅气温吓，睇睇成语百科啦。在以前呢的确有很多智慧令到我们今时今日呢可以衍生出很多的点子，甚至乎在日常生活里面有很多新的法门或者情感得以发泄或者是表示的。所以呢有很多的成语由以前遗留到落来今日，但你又知不知道这些成语背后的故事是怎样来的呢？在战国的时期楚国呢正值呢就是冬天，周围咧都落住大雪啊！哇，一见到啲大雪，咁啊，梗系冻啦，系咪？天寒地冻，仲要以前咧就唔好似而家咁方便，揿个掣咧就会有暖气。可能而家你屋企啊都装咗一个洗手间入边有暖气嘅装置啦，系咪？虽然而家天气咧就开始回暖翻啦，吓，即系冇之前冬天嘅时候咁冻。咁但系大家都想象得到咧，以前嘅人的而且确喺冬天嘅时候忍受住天寒地冻。咁啊，当其时啊，楚王咧就叫人喺宫殿入边咧，喂，冻、哦，点多啲嘅炉，啲火炉要取暖，哇，烧到佢好旺嘅，咁啊令到咧宫殿入边嘅室内温度咧得以提升，啊，咁啊暖粒粒啦，再加上咧佢咧又着住厚厚嘅大褛、哦，不过纵然系咁，佢仍然咧系觉得好似未够暖，仲有啲尖寒尖冻嘅感觉。就是这样过了几个冬天，几年过去了，突然之间有一年的冬天呢，楚王醒觉、哦。醒觉些什么呢？他就沉思了一阵间、啊、良心突然之间发现。设身处地这样想，他就不免呢就想起他一班的平民百姓了。他就说到了、啊、这几年的冬天呢感觉都特别冻。我呢都找我的随从啊点咗好多嘅火，我身上面着咗好厚好厚嘅衫，仲着埋兽皮添，竟然间都仲觉得冻。唉，每年嘅冬天我都觉得咧就系特别辛苦，我都有咁嘅感觉啦。其实我啲子民唔系个个都有火炉噶，又唔系个个都有咁厚嘅衫，咁佢哋咪仲冻，佢哋咪仲辛苦？冇错啊，佢呢个恻隐之心令到佢咧就付诸于行动。他实在不忍心见到这么多老百姓原来冬天的时候呢是过着这一类型的生活，所以呢他突然之间呢就命令了，人来人来人来、啊、什么事啊皇上啊，那时未皇上，那时楚王。好了，楚王呢他自己就说到了，哎我呢非常之担心我的百姓啊，一般的老百姓不知道他们冬天过成怎样，我呢就决定啊将宫殿入面部分的柴木呢拿出去。做乜嘢啊，皇上？啊，做乜嘢啊，楚王？佢就话到啦，不如咧将呢啲嘅柴木咧就平均分配俾我嘅平民百姓，等呢一班嘅老百姓咧一样可以喺屋企入边咧用呢啲煤炭木材去到取暖，更加咧就将宫殿入边多咗嘅布咧就分发俾佢哋，令到佢哋咧就可以着得暖啲，同埋咧冚被将被都暖啲啊！呢一度嘅圣旨可以话系非常之慷慨啊！佢令到咧就系当其时楚国嘅一班啊贫苦百姓咧，非常之温暖啊，觉得咧除咗系身体上嘅温暖暖咗之外，仲知道咧呢一位啊楚王咧原系宅心仁厚。后来啊，即系啲人咧就得到咗君主送来嘅一啲嘅叫做燃料之后咧，非常之开心，非常之高兴，而且仲非常之感激啊楚王，个个咧都话佢一个好嘅君主。而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啊，白元浩。早晨啊，晨光啊，听众。 早晨啊，咁啊，起咗身啦，系咪？咁啊，今日星期三嘅时候咧，都精精神神，我听到你把声。 系啊，而家其实都好少唔精神噶，惯咗啦嘛，咁早。 系啊，其实 今日咧， 啊，你讲， 你讲。 冇啊，想话，因为我哋啱啱咧，其实就上个星期五开始啊，六点钟啦，系咪？ 系。 咁我自己都有担心咧，会唔会六点钟开始嘅时候咧，哎呀，把声做唔翻好精神啊，又或者搵唔翻个节奏啊？不过好彩咧，星期五同星期一咧呢两日调节咗之后咧，我发觉个人咧已经好似以前咁完全习惯翻六点钟啦。 系， 系啊， 即系成个人卡翻着， 冇错啦，非常之好，所以你啊，即系睇到人嘅适应力咧，好好，我觉得， 特别系你啫， 都唔系噶，全香港啲人都系噶。 嗱就咁嘅，我哋咧就梗系尽快要调节翻啦。咁如果唔系咧，即系影响到表现咧，我哋自己都会唔好意思嘛。咁唔好意思嘅时候咧，可能就要同人哋道歉啦。 嗯， 小白，你觉得最有诚意嘅道歉应该点样嘅咧？ 约人出嚟咯，直接当面咁样，即系眼神接触咁同佢讲句对唔住咯。 系 啦， 就咁望住佢就得。 望住佢最好有少少鞠躬啦，咁样。 系 啦， 有少少系啦，多数都系啦。我哋正常即系譬如话，好唔好意思会鞠躬，其实已经好似好大件事咁 样。其实如果系出到嚟社会啦，因为头先嗰招咧就我教少少白嘅，咁但系如果出到嚟社会咧，可能会即系一啲事做错咗咧，可能会加多份礼物啊，或者一张心意卡咁样。咁啊，讲话上次真系唔好意思啊，咁希望以后大家继续开心心咁写一句咧，其实都事情真系争好远啊！好，你净系个 WhatsApp 咁样就话冇嘢嘅，咁太行啦嗰啲， 即系有少少嘢氹翻人哋啦， 系咯系咯系咯， 所谓鸡髀打人牙较软就 系咁啦，要嘅要嘅呢啲嘢。 嗱，但系咧，我知道小白你就日本通啦。其实喺日本文化里面咧，好多时候见到有啲人好认真地道歉咧，佢哋会剃光头嘅。 哦，系啊，我听过。 你有印象啦？可能有时候，譬如你喺啲新闻片段啊，喺电视机上面咧，都会见到噶嘛。即系有啲人出嚟公开道歉嘅时候，突然之间剃光头，唔系净系男人、 啊， 女士都会嘅、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啊哦。 我咧就真系比较上少见啊，即系我见，譬如日本之前都发生咗好多重要嘅事件咧，开晒记者招待会咁样，但系佢哋都真系净系鞠躬啫，我又冇见到佢哋剃光头、啊。 嗱、我可以举两个例子， 好我 真系发生过嘅，譬如AKB 48嘅封案男啦，曾经咧因为一段过夜嘅绯闻咧，就出嚟剃头谢罪。 哦， 咁本身系女仔嚟嘅嘛，突然之间剃咗个头。咁另外一位咧就系马拉松选手嚟嘅，佢就系川内优辉啊。咁呢个咧就更加大家会觉得，哎呀唔使啊嘛，佢咧喺呢个东京马拉松咧，因为只系夺得第14名啊，咁佢觉得好抱歉，即系可能有负大家对。佢嘅期望啦，咁样跟住就剃咗头啦。 哇！ 咁到底点解要剃头咧？即系剃头系代表啲咩咧？咁原来咧就话喺呢个日本嘅文化当中咧，希望人哋宽恕就剃头可以重新开始。咁剃得越光亮咧，就真系代表佢呢个谢罪系越真诚嘅。咁、有传咧就话呢种传统就由中国传入啦。咁亦都有传咧就话呢一个咧系受古印度文化影响而成嘅。因为咧头发喺呢个佛教里面就有世俗嘅意思啦。咁剃光咗佢咧，就表示去除同埋净化咗呢个世俗嘅思想，即系好似由头再嚟过咁样，即系唔再俾嗰啲嘢即系绑住自己啦咁。 哦，我都有谂过咧，系咪同嗰啲世俗啊、烦扰啊嗰啲有关嘅，都有少少拉楞。 系啊，不过我觉得咁啦，即系自己肯承担呢个责任，企出嚟道歉咧，已经需要好大勇气啦。何况再将自己嘅头发咧系剃咗去，咁我觉得呢一个诚意都值得大家原谅啦。 系咯，但系唔知点解佢哋嗰啲又咩电力公司啊，又咩日本政府嗰啲咧，都净系鞠躬唔剃埋头嘅咧，好。 可能佢冇听过我讲呢段嘢。 系啊，嚟紧佢哋会噶啦，佢哋有听神光噶，系啊。 佢哋有犯好大嘅错误咩？ 梗系有啦，佢哋啲政治丑闻啊，又或者处理啲辐射情况唔好嗰啲，都系鞠晒躬噶。 哦， 系啊，不过就冇剃头咯。不过我哋都可以睇下咧，仲有边一个咧嚟紧咧，即系我哋都唔想有人犯错嘅，但系犯错嘅时候，佢又会唔会真系剃埋头咯？ 嗯，好啊，我哋转头再见。 好啦，唔该晒 Kitty。 拜拜。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晨光百科。 时间嚟到朝早六点四十一分啦，咁啊同大家讲咧，啊晨光百科入边啊，梗系唔系讲剃头啦，但就讲下啲米，咩米咧？我哋食嗰啲米饭啊，原来香港人每人啊，每一年平均咧就大概消耗啊43公斤嘅米。我觉得咧，我自己就冇消耗咁多嘅，因为我都唔系话食太多米啊吓。好啦，超过一半咧就嚟自泰国嘅，其次咧就系越南啦。都有少量就是来自内地的，不过要数到香港人就其中一样都会吃几多的米呢，除了泰国的茉莉香米之外就是日本的米了。但是我们都发觉价钱呢相差几倍的，即是日本米和泰国米有什么巴闭呢？这样好了，日本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一年只是有一造的，生长的时间较为长，米质呢自然是会靓啲啦。一造嘛，是不是？泰国米一年就有四造的，有时候甚至啱啱播种就要赶住收成。虽然生长期就较为短，但是泰国米真的叫最香的。软滑口感呢一个咧，亦都系大受香港人欢迎。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自己如果系食一啲譬如家常便饭，我都中意咧就系食泰国嘅茉莉香米噶。感觉上咧系真系正如咧就资料所讲一样啊，诱滑啦，香喷喷，而且煲嘅时候咧都已经闻到阵阵嘅米香啦。咁但系泰国米啊，嗰个米身咧就较为硬身嘅。虽然泰国米和日本米价格上面差好远，但是其实他们都一样可以煮到好的米，不过可能配合着不同的菜式就会有不同的米可以给你选择的。刚才讲过日本米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贵呢？这样就是因为生长的时间是比较上长，导致产量少，物以罕为贵，一年得一造，日本官方对于稻米种植的规范亦都其实要求都颇为严格的，这个亦都是令到成本增加的原因来的。日本米和泰国米最大的分别就是它比较上就是短身，亦都较为棉质感觉是强的，米粒就是有光泽，圆润饱满有饭香，亦都有佢自己嘅特别地方，呀黏口感亦都较为强啊。所以譬如整寿司啊，又或者如果你有试过咧用日本米同埋用泰国米互相都试过用煲粥嘅，即系就整落去煲粥嘅话咧，你就 feel 到咧嗰个分别咧系有两种不一样嘅感觉嘅。有时间咧，你都可以自己试一试啊吓。日本米佢自己入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噶。咁如果你话喂，我知道咧，日本酒啊，都系用米咧，去到咧就系经过发酵啊，落一啲嘅谷啊，而最后咧就制作而成噶。咁日本米咧，我哋食嗰啲咧就好少就爱嚟咧就系酿制呢一个嘅清酒噶，因为酿制清酒嘅米咧系要另外再种噶，都系不一样嘅。好啦，咁日本米系咪又系有好多都系有机米，全部都系有机米呢？唔系噶，要睇个包装噶。如果个米包上面咧写住特别栽培米，即系指啊农民咧系有用到呢一个化学肥料。咁若果米包上面咧就有机两个字咧，先至系叫做有机米嘅啫。好啦，就睇翻泰国米啦。泰国米系咪净系得一种咧？咁样泰国米咧就分为呢一个白米同埋呢个香米噶。白米的质地就较为散和硬，就没什么香味的，而香米又称之为就是茉莉香米了。质地就柔软，米色就呈白色的，有天然的茉莉等等植物的香气，煮出了之后这种香气久久不散，也就是一直以来泰国的皇室御用米来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听新米和旧米，两者又有什么分别呢？ 新米即是收割期之内三个月的米，咁啊较为新鲜噶，饭质亦都较为柔软，旧米咧就可能啊摆得耐咗啦，所以咧如果我嚟煮饭嘅时候，嗰个感觉咧就会比较上硬啦，所以新米嘅价格咧就会较呢个旧米咧而贵啲嘅。我唔知道如果用呢啲舊米去到煮，譬如整炒飯，又個感覺會唔會特別啲，又或者包容性會大啲嘅咧？嗬，每一種嘅米咧都有佢哋自己唔同嘅特之處嘅。咁其實香港咧都有出米嘅，雖然產量就唔多啦。台灣啊、內地啊，頭先講越南都有米，每一種米亦都有自己嘅風格喺入邊嘅。咁啊，我自己咧對於米嚟講咧都唔係話特別研究得多，咁啊同大家一齊睇下。揭下呢一本嘅百科全书，一齐又望下学多样嘢咯。 喂， 我是某君，你好吗？我直说，我大喜欢你，别怕，来共我欣赏恋爱的进化。 We are you kids。 哇，呢只歌我都好耐冇听。朝头早嘅时候，希望都为大家打打气、醒醒神啊！佢哋初歌。 听说少女爱半生欣赏他嘅房，近四五男孩随流行去也把释放，天乐朝伟都喜欢过。无伴侣四处去看了，见鬼都不得慌。听说少女爱占卜推测他过去，小说里男孩全无凭据，妄想是谁化别沉醉，脂肪减去，无伴侣随处找登对。 上学堂未教过你拖手，要那样最好地理全理，边一课可心算一会结果。我 十九度气温啊，相对湿度81%啊。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电话侧边啊，即场 KOL 邀请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喺度。早晨啊 ，Circle。 哇，早晨啊，小霸， 哇，好耐冇见啦。 我成日都听到你把声嘅，不过真系好耐冇见啦。 哎呀，你最近好嘛？你压力大唔大啊？你 有好啲好事发生咗嘅，不过咧即都会好嘅嘢咧，都有时都会压力噶嘛，因为忙啊，突然间好多嘢要处理啊，你知啦，过年啊，个环境又有好多唔同嘅变化，我自己工作啊，生活都有好多变化。 系啦，你生活上面都要恭喜你先啦，有变化系咪？ 系啦，我相信咧呢个都系一个即系香港人嘅其中一个影子嚟嘅啫，好多即系情况都即系同我差唔多啦，都会即系经历唔同嘅变化，面对住唔同嘅情况啦。咁今日咧，我咧有个古仔咧想分享，即系咁耐冇见啊嘛， 系 唔好咁快讲啲咁深嘅嘢。 系、哦、啊，因为 Circle 咧本身都系同我哋香港人一样啦，面对住好多压力嘅，咁你都有啲好嘅方法咧，帮到你自己减压啦，梗系攞埋出嚟帮我哋听众减埋压啦。 系啊，其实咧有阵时咧有啲情景咧同呢一个古仔差唔多，不过咧当然啦，现代咧我哋其实系冇乜洪水猛兽嘅。咁、我曾经听过一个古仔咧，就系咁讲嘅。小宝熟日本啦，日本啲武士咧好犀利噶嘛。咁、你想象下咧，即系好似睇一睇紧啲电视剧咁样啊，一个武士咧喺个森林里面咧喺度跑紧。好似俾仇人俾敌人追紧、追紧嗰时咪好紧张嘅， 系啊系啊系啊，好紧张。 咁喺个森林嘅时候咧，通常即系个画面一转就会去到咩咧？通常都系悬崖边嘅。 哎呀，系 咁、跟住你就一系进退两难啦，你一系咧俾敌人去杀咗你，一系咧就跳落去。 系啦，通常都系自己跳落去嘅、哦。 是 自可殺不可辱， 不可辱， 系啦。 咁咧，个呢个古仔去到呢度咧，冇事梗系要跳落去啦。嗱、 啊， 通常咧、那个古仔都会好好彩、哦， 跳完落去之后咧，冇事啊，梗系最后冇事啦。 冇事就系咧，佢身手好啊嘛。咁、啊、一手捉住咧，就系、是有嘢帮你咧，唔到你跌到落去下面嘅，就捉住咗树枝。咁、 哦、 但系你而家呢个情况咧，你谂下好尴尬啦。即系上面咧就有敌人，下有追兵，你望到下边，哇！喺可能有只狮子望紧你， 哇！ 嗰、那个系啦，咁跟住你捉住嗰个树枝咧，通常就危危乎咁啊，咔咔咔咁样，咁点算咧？喺度摇摇欲坠， 系咯。 咁通常咧，即系呢个心情咧，其实好想代表翻就系，当我哋喺进退两难、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嘅时候，咁啊好焦急，冇办法。应该嗰个心情就好复杂嘅。 系啊。 咁但系我哋可唔可以都试下嗰、那个武士咧，当下就深咗一个呼吸。 吓、 啊。就话我都冇办法啦，即系既然系即系我而家暂时冇办法嘅时候，我深一深呼吸，等、 啊、 自己心情可以去即系放松一下， 冷静咗先， 冷静先。 系。 咁呢个故事又好得意嘅，那个 dramatic 嘅就话啊，当佢咧深完呼吸之后，突然间见到眼前啊，佢捉住个树枝侧边咧。通常呢啲悬崖边系咪有天山雪莲啊？ 唔系啊，我喺度谂紧呢个古仔会唔会去到就系当佢深呼吸之后咧，发现阿杨过嗰只雕兄原来喺附近啦， 跟住救佢， 跟住救翻佢。 嗱，呢个古仔可以好 open 嘅，不过咧就原故事咧就话啊，佢发现咗一粒士多啤梨啊，就唔好博古啊，因为我都唔系点解啊，半山有粒士多啤梨 ，OK OK， 系啊， 咁 系咪福冈噶呢只？ 吓、啊，有机会我都系咁谂，即系近排啊都好啊。咁誒見到粒好靚嘅士多啤梨，咁、唔理啦，我就摘咗去食咗先。我都唔知道自己仲即係個樹枝會唔會斷噶嘛？下一秒係點？ 係啊係啊。 咁我真係享受咗嗰粒士多啤梨先啦。咁、其實咧呢、這個古仔咧都想我哋去諗翻，當危機重重、進退兩難、生死邊緣之際，當然現代人咧就唔會有洪水猛獸，但係我哋嘅洪水猛獸通常我哋成日都講係咩啊？就是、我哋嘅壓力啦。 係啊， 係咪啊？如果我成日都話我部電話突然間而家黑咗。咁我個壓力指數應該飆升啊，因為裡面有好多嘢做唔到嘢、如果小白你個電腦而家突然間輕咗， 係 OK， 正應該係災難嚟。 係啊，或者做唔到混音，哎呀，都唔知點算啦。 弊 家伙， 呢啲就係現代人嘅洪水猛獸啊，即刻令到我哋嘅壓力指數飆升。咁、但係我唔可以即刻變到出嚟嘅，我都試過做下功課，突然間個火喉燒咗部電腦又冇電，我嗰刻真係做唔到，又趕住交，咁點咧？ 仲要由頭做過添，可能冇 save 到。 是啊，咁但喺呢啲情况其实我哋都要面对住呢个现实嘅时候我哋都要接受咗当下呢一个境况先啦。我唔系退缩喎，我唔系投降喎，其实你系一个选择嚟㗎，你系有得控制嘅。喺呢一个咁两难嘅情况，我都比较积极啲去諗下，不如我哋退一步啊，既来之则安之，有粒士多啤梨我 就食咗先。 落嚟停一停先。起码当下我都要调节咗自己个状况，唔系淨系喺度消极落去嘛。咁即系呢个古仔都话帮我哋听，咦？如果有粒士多啤梨，我哋都食一食粒士多啤梨 ，take 个 break， 帮自己叉叉电，再谂下下一步，可能就有人会帮你噶啦。好似你头先，即系小白，其实真系好积极嘅。可能阿杨过嗰个雕兄， 雕兄 我哋咧，或者喺现代嘅时候，直升机就到啦，跟住就有个美男咁样游住醒落嚟， 郑伊健咁样游醒游落嚟。 系啊，郑伊健，我饮咗敖巴嗰啲。咁即係其實心情咧係自己可以選擇。當我哋進退兩難嘅時候，當下停一停，深個呼吸，我哋先至可以望到好好味嘅士多啤梨。 嗯， 係啊，放工今日即係開始開工啦，係嘛？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莘莘學子又開始面授翻學啦。 冇錯， 有機會。咁當我放學疲倦嘅身軀行住，突然間見到嗰粒士多啤梨，依家即係仲有嘅時候，都可以俾自己深個呼吸 ，take 個 break， 諗一諗，咦？食咗先啦，唞一唞先啦，可能嗰个进退两难嘅局面，我哋接受咗现实，既来之则安之，我哋下一步就知道点做咧。有时候啲嘢都真系冇得反抗， 系啊， 冇得夹硬嚟噶，系咪？ 系咁啊！事情发展系点，好多时候我哋未必人力可以对抗到，但系我哋可以选择用快乐嘅心情去面对。 我哋可以选择嘅， 系呢啲大家要记住啦。好，今日朝早唔该晒 Circle， 唔该晒。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六点五十五分嘅时间啊，晨光 Coffee Time。互联网近年嚟真系非常之盛行噶啦，由以前咧用大电脑去到上网，咁啊而家去到手机啦，咁啊更加咧有好多人咧就会依靠住咧就互联网咧就去到维生嘅，咁啊有好多咧就系、是KOL 又好，又或者好多咧就系、是、歌手明星咧，佢哋一样会喺互联网上面咧就发布佢哋自己一啲嘅消息啦，同佢哋嘅粉丝咧互动嘅。咁但系可能因为就系咁啊，树大招风啊，咁啊有好多嘅骗徒咧，就竟然利用呢啲互联网咧，就谂住去行骗、哦。咁啊，其中有一啲嘅方法，佢哋点样行骗咧？嗱，我哋知咗之后咧，咁就可以防啊嘛，系咪？啊，佢哋话到啦，可能咧，有一啲假嘅 Facebook 专业啊，或者网上其他嘅专业咧，就会利用咗一啲知名人士佢哋嘅照片啦、啊，或者佢哋嘅名称。咁最過分嘅咧就會好容易就會揾一啲藉口啊，叫你留低一啲信用卡嘅資料啊，或者一啲個人嘅事情咧，去到俾佢哋噶，即係將你嘅個人資料咧就錯誤地俾咗一啲嘅錯誤嘅人啦嚇。啊，騙徒嘅手法可以話咧就係層出不窮啊，咁啊懷疑有不法分子啦，咁啊更加咧就喺網上邊啊錄咗人哋歌手或者咧就係一啲KOL 佢哋嘅直播。錄咗成個直播之後咧，就開一個新嘅平台出嚟，然後咧就將呢一個原本啊人哋嘅苦心經營嘅一啲嘅叫做成果咧，就 copy 咗啊，非法咁樣咧就上載去到第二個嘅户口嗰度，咁令到啲人咧就以為呢、這個咧就一定係嗰一個人自己本身啦，於是乎咧就會去到 like 啦，又或者咧去到咧就係做一啲商業嘅活動啊，從而咧就泄露咗自己嘅個人資料，甚至乎咧就俾人呃咗錢嘅噃。啊！呢啲嘅方法咧都幾多啊，喺我哋嘅現實生活入邊見得到嘅。咁你話有冇得防咧？咁啊都有嘅。咁每一次咧，如果我哋發現有一啲嘅帳户，可能你中意晨光第一線嘅，咁啊晨光第一線都有自己嘅網上嘅 Facebook 噶嘛，係咪？咁你望一望咧，啊入邊望一望對唔對版啦？咁當然你話喂頭先又話到啦，可能五個主持人都喺曬度，會唔會都係假噶咁樣？咁啊，入边咧，你就要留意会唔会有过多嘅一啲商业嘅活动咧，就系进行紧啦。咁我哋咧就冇商业活动嘅，我哋都系做一啲嘅宣传嘅工作啊，同听众啊，同网民咧一齐去到玩下咁样嘅啫。咁啊，另外咧亦都要留意埋咧，就系会唔会啊成日都会要求你咧就系 update 某一样嘅嘢嘅。如果有嘅时候咧，都要特别咧就系留意啦。信用卡啊，或者各样嘢咧，都系自己嘅财物嚟嘅，要好好地咧就系保管佢哋。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钱财啊，咁啊蚀咗出去嘅话咧，咁就好难追讨翻噶啦。试过有好多嘅例子咧，都系虽然有报警啊，各样嘢啦，但系咧都好难追讨翻呢啲相关嘅款项。所以咧，我哋咧要去到一啲嘅网站上边啊，认清楚嘅话咧。例如晨光第一线，你仲可以去埋香港电台嘅网站嗰度望一望，有冇曾经 share 过啦，有冇 hashtag 过啊？如果发现有嘅话咧，即系代表两个公司嘅网站咧，原来都系有所连结嘅、哦，咁样咧就会比较上安心啦。呢、这个歌手或者一个知名人士，好少可咧就会特登无端端再开多一个 account 出嚟嘅，用开嘅话咧都会继续用噶，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好，这个时间先听咧七点钟嘅新闻简报啊，转头翻到嚟咧，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咧都会有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去到早上嘅十点钟嘅。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风势较大，星期五能见度较低，稍后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稍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大家好，我是我是你的后援会的阿一。在元宵佳节，我一定会揀陈皮红豆沙。记住，一定要揀啲靓嘅陈皮啊！ 点解啊？ 因为啲陈皮就好似我一样，摆得越耐越值钱，同越有味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黐到实。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哇，敬文，你话几重话？ 哎呀，105磅啊，日超标啦，天！ 喂，两位靓女，如果个105磅咁重嘅，攞个手推车稳阵。 150磅啫，唔使手推车啊，有手有脚。 唔系噶，105磅嘅货物啊，你要自己搬啊，随时咬伤腰骨噶。 乜嘢货物啊？我自己磅紧重啊。 吓，你有105磅？ 系秘密秘密。 啊，我哋都系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货物重量要清楚，搬运切忌超负荷。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7:07啊，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嘅，咁啊，各位听众早晨啊，有白元浩喺度啊，吓，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都要问一问出边嘅交通情况先。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出边嘅交通情况如何呢？ 今朝早咧就有个爆水管影响都几大噶，住屯门嘅朋友咧留意啦。咁啊，聽清楚啊，就係、介乎青陽街同埋明琴路嘅一段石排頭路啦，去山景村方向需要全線封閉啊。介乎青陽街同埋明琴路之間嘅石排頭路啦，去山景村方向咧就需要全線封閉。咁另外反方向同一路段啦，都係介乎青陽街同埋明琴路啦嘅快線就封閉，反方向去賽爾橋方向啊嘅快線咧就需要封閉啦。咁受影響巴士路線咧都要改道行駛嘅。小白呢一個屯門咧呢一段路封咗，其實我就唔想講介乎乜街乜街，其實揸車朋友咧就聽唔清楚嘅，係咪？咁但係因為咧佢又冇地標啊，我睇又唔近大興村，如果有啲大嘅屋村近咧，咁啲揸車朋友就會留意到啦。咁所以我哋冇辦法啦，咁就要講介乎青陽街同明琴路嘅一段石排頭路。去翻山景村方向全線啦，咁反方向咧都係封嘅喎，就封咗快線嘅，咁受影響巴士路線咧都要改道行駛噶。咁另外咧都有仲有封路措施噶。由於咧新蒲崗咧有依個強制嘅檢測行動啦，以下嘅封路繼續嘅，介乎著陸街同埋錦明街嘅一段顯慶街。介乎著陸街同錦明街嘅一段顯徑街啦。咁隧道方面咧，而家紅隧嘅九龍入口收費廣場開始車多，咁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化花園一段擠塞。排到去果欄嘅， Didi 好好噶。其實可能聽眾都未必留意，頭先真係講得好啱啊。因為咧，淨係講街名，未必大家一聽落嘅時候咧，個腦入邊就都嚇邊條啊、邊度啊咁樣。所以好多時咧，如果大家唔係淨係晨光交通天文台啊，聽我哋港台嘅交通消息嘅時候，發現交通組嘅同事咧，好多時都會用一啲地標啊，係啦，即係例如乜乜商場啊，又或者係有啲乜嘢嘅咩廟啊、天后廟啊，附近有啲乜嘢建築物咧，講嗰啲嘅建築物咧，大家就即刻個腦入邊知道，哦，原來你講邊一區附近邊條街左右咁樣， 係啊！但係運輸署俾我哋咧，就通常就係講咩街，因為我哋係官方嘅消息啦，所以就唔可以話近咩商場啦。咁但係因為我試過一次咧，你知唔知幾好笑？我自己屋企住咗十幾年啦，話俾我聽樓下條街爆水管，我都唔知道樓下條街仔叫咩名，住咗十幾年都唔知啊！因為你大路就實知，細路你真係唔知啊！青山公路啊、彌敦道啊、龍翔道呢實知啦，乜街乜街邊度知啊？ 所以盡量講地標咧，我覺得揸車朋友咧會容易明啲嘅。 係啊係啊，你講淨係講壁街咁，可能就出名啲嘅知啦，但其實都唔係個個知㗎。 有啲真係未聽過㗎。係 啊 係 啊，未、啊啊、聽過就唔知㗎啦。好啦，唔該曬 Didi， 咁啊繼續努力啦嚇。 OK， 咁啊天氣方面咧就要問問阿歐啦，早晨啊歐。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点啊？嗰啲升 key 料啊，咕咕咕咁啊，今日情况点咧？ 今日收敛咗，点解咧？今日个天气咧就有啲烟雨蒙蒙 feel 啊吓，依家喺广播度咧都落住超级细嘅毛毛雨， 哦、雨粉 落你个头，系啦系啦，系啱啊，形容得非常好啊，就系雨粉啦吓，咁就系嗰啲又唔能够将你嘅车洗得干干净净嗰啲啦，咁啊打咗落你个车窗玻璃嗰度咧。就好似畫咗一條條，即係好多毛毛咁樣。 我明白，我明白。雨粉咧，對於駕駛人士嚟講咧，係最討厭嘅，因為咧雨粉灑咗落去你個車嗰度咧，你抹又唔係，唔抹又唔係啦。另外咧就係當你架車行嘅時候，或者附近有風吹咧，嗰啲雨粉係可以好有效率咁樣將附近啲塵咧黐曬上你架車嗰度噶。 係啊，令到你本身唔乾淨嘅車咧。更加唔乾淨。 係啊，冇錯，係。 係，咁呢個就幫駕駛人士諗下啦。另外就晨運嘅朋友仔今日都少返啲啦，可能因為之餘少少毛毛雨嘅關係啦，亦都加上呢今日溫度呢理論上應該係低啲。嗱我而家睇緊溫度呢我又覺得比昨日再凍少少啦，都換返件厚一啲嘅衫啦。唔知係咪因為大風啊、其實嗰個大風呢沿途呢有兩三棵樹仔都被吹冧咗，其實返嚟公司嘅過程嗰度，唔知小白又有冇懷疑你返嚟嘅過程有冇啲樹都被吹到咩咩斜斜咁樣啦。 我返嚟嘅時候呢我就要留意到雨粉啦。即係其實嗰個雨粉呢我諗住朝頭早而家打俾你嘅時候呢會停咗啦。但原來由五點幾我出門口嘅時候到而家七點幾都仲係落緊呢個雨粉囉。 係係好有恒心啊。 係啊，雨粉突然之間好有恒心。 好有恒心，一路落一路落咁啊，希望一陣天色好啲啲啦。咁啊今日晏晝嘅時間都有機會，唔知會唔會一陣詳細嘅天氣情況交俾你再講咧，可能晏晝會好啲啩。咁啊，依家望上天空就全部都係密雲嘅，咁樣望去香港島嗰邊咧，能見到亦都相當低嘅。咁啊，呢啲都係今日有嘅天氣狀況咯。呢、這個都幾估唔到噶，因為近期都係天朗氣清居多啦。今日突然間就天氣。未至於超級差嘅，即係未至於大把哇好大嘅遮，又要帶著水鞋，有雨具咁樣。咁但係就今日好明顯天氣就比以往嗰兩三日都差好多啦。咁所以咧，心機旁邊你就要注意翻啦。 令我諗起顧機嗰只夢茶茶添， 係夢茶茶，今日真係夢茶茶。 係啊，好啦，唔該曬。哦，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咧就咁嘅，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咧都會去到24度㗎。咁啊，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偏東風，咁啊都係。日间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啦吓，咁啊初时离岸间中啊吹强风添嘅，咁啊都几难预测嘅，不过咧都系阴天似乎系比较上多啦。展望啊，明日初时风势较大，星期五能见度都系较低嘅，咁啊稍后亦都有几阵嘅骤雨添。星期六天气咧系稍凉嘅。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咁啊，头先阿欧话望过去港岛嗰边咧，就发觉都系蒙查查啦，系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唔知关唔关事啦？见到咧都系属于中级度嘅四嘅呢一个嘅水平啊吓。咁所以咧望出去嘅时候，无论系空气啊，定还是嗰、那个能见度咧，都好似一般啦，普普通通咁样啦吓。好啦，时间嚟到朝早7:13嘅时候啦，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吴玉婷。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咧有注册中医师吴玉婷医师。早晨啊 ，Victor。 Hello， 各位早晨 ，Barbie 早晨啊。 嗱 ，Victor， 多数咧啲人睇中医咧都系讲紧一啲调理啦，又或者系有病就医病啦，好似比较少咧系因为眼干啊或者系近视啊等等去睇中医，其实系咪嘅咧？ 咁其實唔係㗎，特別係我嘅診所喺中環咧，其實好多做 office 嘅人咧，都會長時間對住電腦咧，都會出現呢個眼睛嘅問題嘅。咁咧，其實咧，我哋常見嘅咧就係呢個視疲勞，因為好多人而家真係可能對住電腦太耐啦，就會出現呢、這個。即係可能睇住個電腦咧，就唔可以太持久，甚至乎有時個眼咧會好腫啊、好痛啊。 咁嚴重嘅話都會出現呢個好似有啲乾同埋睇嘢都唔係好清嘅呢啲情況嘅。 咁但係如果遇到呢一啲狀況，一般人唔係都會選擇譬如滴下眼藥水啊，或者係按摩下自己嗰啲穴位啊，咁樣解決嘅咩？ 係啦，冇錯啦。咁咧呢個病咧，我哋就叫視疲勞。咁咧佢就係因為可能長期對電腦啊引起嘅。咁如果簡單嘅又即係唔係咁嚴重咧，滴下眼藥水啊，即係按摩下個眼咧，其實都會有啲幫助嘅。咁但係咧視疲勞嘅原因咧就本身好多嘅，即係譬如話有啲人咧佢近視或者佢遠視，佢嗰個眼鏡唔好，咁都會引起呢個視疲勞嘅。咁呢啲情況就要可能換下個眼鏡啦。咁有啲情況咧係身體嘅體質引起嘅，即係譬如話可能個我哋中醫就話佢嗰個肝血唔夠，或者一啲神經衰弱啊，咁甚至乎有啲光線嘅問題都會影響嘅。咁咧如果即係譬如話頭先講體質嘅問題，就可能要食下中藥啊，或者針下灸咁。但係如果環境啊，或者係本身眼嘅問題，就要可能要調整下個眼鏡，或者可能真係要處理下個眼嘅病啦。 嗱，咁我知道 Victor 咧都好有经验啦，去医一啲唔同嘅奇难杂症。不如今朝早咧都教下我哋晨光嘅听众，其实有冇啲乜嘢方法咧可以预防视疲劳呢一样嘢嘅咧？ 咁呢个都好重要嘅，因为而家好多人都系长期对电脑、长期对手机嘅，系啦。咁所以其实首先咧，我哋一定要有一个比较规律嘅生活啦，瞓觉同埋休息都要好重要啦。咁另外就系如果你长期对电脑咧，我哋都建议咧，真系唔好即系对嗰、那个即系。维持一个姿势太耐，因为其实咧视疲劳都系讲紧你身体俾你一个讯息，话俾你知话啊，其实你眼唔得啦，要休息啦，系啊，所以咧我哋一般嚟讲咧就建议咧，可能咧就一个钟里边咧就都要休息一下，咁尽量咧就睇远少少，因为我哋长期对住个电脑系近距离对噶嘛， 系， 咁如果我哋睇远啲嘅话，其实系俾个眼系放松嘅，系啦，同埋尽量咧就就是休息一下，同埋可能喝杯水咁咯。 可能喺写字楼咧，有啲地方未必会有窗口咧，就可能睇唔到远嘢，可能远极都系 office 嗰埲墙咁嘅啫。咁可以有啲咩方法解决咧？ 咁呢个就真系冇办法，或者睇远少少咯，或者可能真系行出去咁咯。系啦，咁呢啲就系、是、一定要谂办法去解决嘅问题。咁另外咧，可能头先讲到滴眼药水啦。咁咧，一般嚟讲，我哋好多眼药水都有防腐剂嘅。系啦，咁建议咧，如果大家有啲问题嘅话，就可能滴下啲冇防腐剂嘅人工泪液。系啦，但系如果你真系滴到眼药水冇乜改善嘅话，就可能建议下睇下医生啦，咁会好啲。 嗱，成日话调理都系从饮食着手咯，咁唔知道呢一方面咧，同我哋日常嘅一啲生活习惯啊，或者饮食咧，又可唔可以咧喺多方面嘅改善之下咧，舒缓到呢个问题咧？ 咁其實咧眼疲勞咧，我哋如果嚴重嘅話咧，其實都要食下中藥嘅，係啦，同埋有啲人甚至會配合針灸嘅。咁我哋都好常見啦呢啲病人。咁當然啦，如果你本身就小問題嘅，只不過可能係有時真係做嘢辛苦，偶然出現呢個問題咧，咁其實咧我哋中醫角度嚟講，就係同呢個氣血衰弱啊有啲關係嘅。咁如果係陰虛嘅話，我哋就會可能養肝神陰啦。如果氣虛就要可能補下氣啦。系啦，咁呢啲其实咧就可以简单嘅食疗或者有啲简单嘅方法处理嘅。 讲到呢度，我相信 Victor 一定早有准备，有啲食疗教啊我哋咧。 系啦，咁其实咧眼睛咧，我哋成日都会见到九几字，即系好多人都会话，其实眼唔好就食下几字啦。 明目啊嘛。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呢、這个今日准备俾大家嘅咧，就系一个杞子、桑葚子、淮山同埋红枣，系呢四只药咧。就係、是、啲補血同埋明目嘅一啲功效嘅藥，咁就其實咧就可以煲水飲就得噶啦。因為本身淮山咧，如果你唔煲一煲咧，佢就比較難出味嘅。係，但係如果咧你真係可能喺寫字樓啊唔方便啊，咁其實就可以唔使加淮山，咁其實就可以用杞子啊、桑葚子同埋紅棗咧，就用焗熱水焗一焗，咁就 OK 噶啦。 有冇話可以一日飲幾多次，定還是真係可以當水飲咧？ 係當水飲咯。係啦。咁另外咧，其實咧都好多人咧都會講到即係個眼可以熱敷咁嘅方法啦。咁其實咧大家都可以試下用呢個菊花茶，即係沖下啲菊花茶。咁咧可能都可以加少少杞子落去，因為杞子本身就補眼噶嘛。咁咧就菊花杞子咧就沖嘅時候咧，咪有啲熱水嗰啲蒸氣啊嘛。 咁其實就可以攞個蒸氣嚟蒸一蒸個眼，其實咧對於呢、這個緩解呢個視疲勞都有好好嘅效果嘅。 坊間咧都有好多嗰啲咧，即係熱敷對眼咧，話可以舒緩疲勞嗰啲現成嘅包裝咁樣啊。 係啦，其實嗰啲都幾好嘅。咁當然啦，我哋都會好多病人都會問到，其實熱敷好定係可能冰敷好啦。咁其實咧，如果你個眼咧冇明顯嘅紅腫熱痛嘅。即有時候有出現呢個紅腫熱痛嘅時候，我哋可能會建議你冰一冰敷佢。係啦，咁如果你本身就係只係可能覺得攰、疲勞，咁其實熱敷我哋都係好嘅。 除咗話真係有呢個實質嘅醫學療效之外咧，其實都幾減壓嘅呢一個方法。 係啦，咁都可以舒緩下情緒。咁其實對呢啲我哋長期喺 office 做嘢，或者可能真係壓力大嘅而家嘅人咧，其實係都係幾好嘅一個方法嚟嘅。 係啦，好啦，咁今朝早咧講住咁多先。咁聽收音機咧就可以解決視疲勞啦，因為淨係用對耳仔，唔使用對眼，但又可以接收到資訊，所以繼續黐住我哋晨光第一線。下個禮拜再傾過啦 ，Victor。 好， 拜拜。 千处，我怎么可以说亲密的吻语，叫我不敢拒绝。不用惊番薯，我的水果油有煮煮。今夜不下厨，没坏处。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酸，想去吃，但太多衫要穿。要是太蠢，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但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暖。是好卑鄙定过惨，什么 A 餐 B 餐不敢拣？是好卑鄙心还凄惨，为了选情感。是好卑鄙定过惨，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春还简单。我只需拣。是都啤你啤你偏我惨，偏我惨。是都啤你点样拣？系咪拣一放？佢曾爱我多一晚，想爱一个人，使唔使咁艰难？苹果橙士多啤梨点样拣？到底有冇人陪我撑？搞成咁真系有啲唔抵赞，好彩我唔系冇得拣。炒饭的味道，吃过都知道好。孤独的味道，却更不想遇到。一望一绝路，也去感到我与他修好。一磅一自豪，但愿看到。心也酸，想去吃，太多衫要穿。要是街转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但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暖。是否比你比苹果惨？什么 A 餐 B 餐不敢拣？是否比西环西惨？为了想情感，是都啤你啤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春还简单。我只需拣。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7:23嘅时间啦。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小白今日咧，可以讲下呢一个嗱，头先嗰只歌叫《士多啤梨苹果橙》啦。 系啊， 其实都有少少话，哇，要减一磅啊，又要要做几多运动啊，咁样啊吓。咁啊，我同你都热爱运动啦。咁啊，只要场馆开翻，或者即系一啲叫做可以行山啊，或者跑步径开翻，都真系要喐下佢。 其实我就好希望咧。 場館快啲全面開翻曬、 嗯、 因為點解咧？我自己中意行山運動啦，我有上過去嘅時候咧，發現哇個山頭咧，即係到處都係人啊！ 係應該分流翻啊，有啲去翻打你嘅籃球啦、 啊， 打你嘅壁球啦，打你嘅網球啦咁樣。 所以之前咧咪有啲人就係、是好似有啲公告唔知淨係定係講過話滲啲風出嚟就話第日行山需唔需要咧就考牌 哦， 因為山間嘅意外都幾多 啱啊！ 咁如果你話、我真係完全唔識嘅，咁我中咗上去嘅咁樣，咁係咪一件好事咧？咁係，如果你係加樂徑嘅，咁我覺得即係男女老幼大家都可以去玩嘅、 嗯。 但如果你話去到一啲特別嘅行山徑嘅時候，喂，我覺得如果要考牌又唔係話好過分喎，咁、你都係保障人啫，保障自己。 我好認同小白咁樣講，因為成日咧上去 YouTube 嗰度睇一啲香港行山秘境咧、 啊， 其實嗰啲朋友咧真係揾條命去搏㗎， 係啊係啊， 因為好多咧要喺個崖邊嗰度行啦，要遊繩啦，甚或乎要跳過一個兩步攬過兩步嘅一個懸崖邊咯。咁、我就即刻問身邊行山嘅朋友話：，哇！如果佢突然間跣腳咁點啊？咁佢哋就話冇噶咯， 係啊， 即係講緊個冇嘅好極端地一個比較差嘅一個結局啦。咁但係我心諗，咁如果咁危險，點解要行咧？咁同埋嗰啲係一啲普通人嚟嘅啫，唔係。行山經驗有五十年，就算有行山經驗五十年，都唔代表你真係可以應付得到嗰啲咁險要嘅崖邊啦，係咪？ 特別咧係好多嘅路徑咧，係比較上有五粒星，同埋有啲都幾唔建議人行嘅時候咧，你會見到有好多人整咗啲鐵鏈喺度㗎。咁嗰啲鐵鏈咧就用釘咧就釘住咗喺嗰啲岩石入邊啦。 係。 咁嗰啲鐵鏈係咪 official 嘅咧？咁我都幾夠膽話俾你，都未必係 official 嘅。因為嗰啲鐵鏈係嗰啲叫做熱心人士或者係好多年㗎啦咁樣啊，一見到我行山嘅時候都已經有條鐵鏈喺度㗎啦咁樣，咁有冇保養？梗係冇啦，揾鬼保養咩？ 係啊， 咁嗰條鐵鏈咧，你條命就係因為靠嗰條鐵鏈你綁住㗎咯喎。咁、你信唔信佢啊？你如果你去到嗰個位咧，你又唔可以唔信佢，但係你信佢你又驚喎。 係啊， 咁所以有啲嘅路徑咧，都係真係要係一啲專業嘅人士，咁嗰啲專業點樣分別出嚟呢？咁你咪可能要考下咁樣。 係， 其實保障自己咋呢啲有陣時，即係唔好話怕麻煩啦。 啱啊，即係除咗體能，仲有嗰啲危機處理啦。因為你好多嘢要應對。我就係近排咧睇咗好多唔同嘅 YouTube 啦，都係教你去行山咧，就行啲秘境嘅。睇咗三條啫，唔多嘅。嗰三條咧，全部都教你咧，一係咧就要劈林啊，即係開條新路出嚟咁樣。 爆林啊！大家有個 terms 叫爆林。 小白咧曾經喺晨光嘅環節講過好多次，其實就盡量唔好。點解咧？你爆咗入去，爆唔翻出嚟，咁你可能就喺個結界嗰度噶啦。咁即係講得神幻啲啦，結界即係其實根本你都唔識路咯，你迷失咗咯 ，get lost 咯，係咪先？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有好多朋友咧開始玩嗰啲叫做山溪啊、石溪啊，咩叫石溪咧？ 佢哋行間啊嘛，佢哋。 系啦，即系成条斜路咧，都系一粒粒嘅一啲石头咁样，跟住咧，啲朋友或者山友咧，就唔系徒手咧，都戴咗手套嘅，咁啊爬上去一嚿一嚿嘅石头，跟住就上山咯。 咩壁咩壁嗰啲都好多啊，大屿山呢啲。 嗱，我就真系唔识啲地貌名，但系咧一路睇嘅时候咧，真系一步一惊心，而且咧过程之中咧，仲有好多系话即系纤纤小手嘅，嗱冇歧视成分，我讲嘅纤纤小手咧系男性都得噶， 系啊， 即系女性、男性都得嘅。但系你系咪真系有嗰个体能可以 afford 得到，即系应付得到？喂，大佬你要即系喺啲石头，佢其实爬起码爬30米嘅喎，嗰、那个一嚿一嚿嘅石，咁真系唔讲得少啊！而且要手脚并用咧，你平时真系冇嗰啲攀爬技巧嘅人士咧，系咪真系应付得到？你爬到中间冇力爬咁点啊？系咪斜翻落去叫做山腰啊？ 我自己有見過咧，喺一啲即係比較險要嘅山路嗰度，見到一啲女仔十幾歲嗰啲咧，咁啊本身啲 gear 嗰啲裝備已經唔係好啊，跟住就 好好噶佢啲 gear 嘅裝備，即係包括嗰啲小背心同埋嗰件風褸，我自己覺得好好嘅，即係本人覺得好好。但其他你話專業嘅裝備，我就打個問號啫。 係好靚咯，佢啲裝備好靚咯，影相好靚， 好睇嘅， 真係行到喊啊！你知唔知啊？ 嚇， 係啊，因為條路咧。 是危险的，就正如刚才阿欧所讲的那些，就是因为他要在那些石头那里又慢慢捉住那些石头，又不是说稳啊，又要慢慢逐级落去啊，真是行到喊的。 嗯， 是啊，咁佢哋 你有冇上前安慰他？ 我有啦，我就帮他添啦，教埋他之后点走啦，系咪？ 白哥哥俾张纸巾你，抹抹眼泪先咁样。 唔好当我金鱼佬就得啦，真系叫他即刻走，不要再行啦。呢啲位吓，大家最紧要就注重安全啦吓。 讲得冇错啊。 系啦，好啦，时间咧好快脆去到咧就系七点半钟啦。咁啊，转头咧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啊，继续个晨光第二一线，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晨光第一句， 每次有啲乜嘢事，屋企人都会好好地同我倾翻一次噶。 我有啲乜嘢做得唔啱，爸爸妈妈都会同我分析翻噶。 德国诗人海恩里希·海涅曾经讲过：反省是一面镜子，它能将我们的错误清清楚楚地照出来，使我们有改正的机会。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屋企人讲一声多谢父母的身教，令我可以好好成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昨晚采取围封强制检测行动，将新蒲岗金桥大厦和东城大厦列为受限区域。政府朝早大约七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约52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表示正是在受限区域内进行执法行动，确认受限区域内所有人士已经接受强制检测，区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可以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指定出口离开受限区域。另外，政府派人到访受限区域内256户，当中56户冇人应门，政府会跟进。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1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10多宗。新增源头不明个案，当中一名患者在荃湾一间食肆任职厨房。其余两人分别是一名无业人士，以及一名在牛头角创业街从事电话销售工作的人士。初步阳性个案的患者包括一名63岁男子，有兼职为餐厅开车，接载客人到清水湾一间食肆。患者居住在杏花村，有家人初步确诊。旺角帝京饼店有售货员亦都初步确诊，居住在沙田。另一名初步确诊者是22岁男子，他在农历新年期间在花墟一间花店卖花，居住在福华街的唐楼。前世界第一的美国高尔夫球手活士发生车祸受伤送院，他的经理人发表声明透露活士的脚部多处受伤，接受手术。当地警方发表声明指车祸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朝早大约7:12，汽车严重受损，警员要用金属切割工具才能够将活士从车厢救出。传媒直升机在现场上空拍摄的片段显示，汽车在行车线外的路边翻侧，车头严重损毁，安全气袋似乎有弹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响应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向非洲捐赠疫苗的呼吁。冯德莱恩在世界卫生组织一个在网上的活动上说，支持马克龙的建议向非洲的卫生保健人员捐出所需的疫苗分量。较早时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说，呼吁国家应该向有需要的国家捐出5%的疫苗， 特別要協助非洲大陸上的國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风势较大，星期五能见度较低，稍后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稍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咧，就系屯门嘅石排头路因为爆水管，石排头路去山景村方向，介乎青阳街同埋明琴路之间嘅一段石排头路咧，需要全线封闭。咁反方向去塞尔桥方向，介乎青阳街至到明琴路之间嘅呢一段石排头路咧，快线亦都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嘅石排头路因为爆水管，去山景村方向，介乎青阳街至到明琴路之间嘅一段石排头路需要全线封闭，咁反方向去塞尔桥呢一段路咧，同一段路嘅个快线亦都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喺新蒲岗咧就有防疫措施，锦荣街同埋部分嘅显庆街咧仍然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咧就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喺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慢车，龙尾去到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体艺中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哇，敬文，你话几重话？ 哎呀，105磅啊，又超标啦，天！ 喂，两位靓女，如果部105磅咁重嘅，攞个手推车稳阵。 150磅啫，唔使手推车，有手有脚。 唔系噶，105磅嘅货物啊，你要自己搬啊，随时咬伤腰骨噶。 乜嘢货物啊？我自己磅紧重啊。 吓，你有105磅？ 系秘密秘密。 啊，我哋都系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货物重量要清楚，搬运切忌超负荷。 选民搬咗屋。要在4月2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是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了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现在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Hello， 早晨啊！早上时间嚟到7:37，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82%。今日嚟到2月24号星期三啦，早晨啊 ！O， 早晨啊 ，Kitty， 系早晨啊，小白， 小白 ，Hello，Hello。 咦， 系喺度， 系听到啦，系有少少 delay 我哋，唔紧要啊。嗱，我哋咧今日咧，因为 我哋扮去咗外国做节目， 咁样 扮去咗外国。喂，小白，跟住迟一秒， 以为长途系嘛？ 系长途 long 啲啊，咁样，我哋嘅心情都系 long 啲紧啦，系咪先？ 好挂住一啲嘢， 系好挂住，我都挂住小白，好耐冇见过小白啊。 我唔喺 IG 上面见过大家， 我都系啊，我都系 IG 见到你，你都系 IG 见到我， 系啊，我哋转头喺互联网上面 say 个 hi 咁样， 好啊好啊。 唔系，我哋真系即系少咗叫做面对面嘅见面之后咧，真系可能会多咗upload 啲相啊或者片，即系等挂住自己嘅人咧可以见得到自己多啲啦。嗱，其实网上面咧真系乜嘢嘅片都有得睇嘅，咁尤其是咧小朋友，我知道所有小朋友咧都对呢个电子奶嘴咧系非常之情有独钟嘅。咁啊，问小白就知道啦，你有两个小朋友，即系当佢哋有扭计嘅时候咧，可能你都会俾少少片佢睇，或者佢乖嘅时候当奖励咧。 但系好怕噶，即系我自己咧，我知道呢个系一个万事万灵嘅方法嚟。 系 你谂下一个平板，你摆出嚟嘅，哇，上面咁多嘢睇，佢揿下揿下又有啲新嘅嘢睇咁样。咁梗係開心㗎啦，但係呢我自己都好怕呢佢會變成一個依賴。即係就算有陣時佢同我講話，啊，我返到屋企，我今日做手功課，我好乖，我可唔可以睇㗎咁樣。我最多都係同佢講，如果你要睇邊一套卡通片嘅，我最多只可以俾你睇一集。係啦，跟住一集之後佢一集一定掠㗎。我要睇第二集啊，我今日做咗啲咩啊，跟住數公職咁樣。 個結局都未講到，跟住諗到留返條尾。 我今日呢又打掃咗屋企啊，又幫隻狗仔清潔啊。 係啊，又有放狗啊咁樣。係啦。 都做晒啦。 都做 晒 啦。 睇多集啊。 係啦，但係要真係要狠心。如果唔係呢佢就會覺得原來佢只要只要點樣扭計呢就有呢，呢個係俾佢一個好錯嘅信息。 沒完沒了。 睇開咩呀，我想 問。係啦，正正想知道你知唔知即係俾咗個電腦佢又好啦，平板佢又好啦，你有冇留意佢睇乜嘢嘅呢？ 梗係有啦，佢睇啲咩我知㗎嘛。 你知嘅，即係你會望住佢睇啲乜嘢。 係呀，我開俾佢㗎嘛。 係啦，今日呢我就係想講下呢個 Elsa Gate 嘅問題。你有冇聽過 Elsa Gate 呀，小白？ 點樣㗎？ 呢個呢其實係都已經講咗幾年嘅嘢，幾年前已經發生㗎啦。就係有一啲網站啦，或者喺網上面有一啲嘅video 啦，咁拍嘅人咧，佢特登就係拍到好似俾小朋友睇嘅，因為喺條片裏面咧可能會出現一啲好大家好認識嘅卡通人物啦， 公主人物啊 ，Elsa 啊，或者蜘蛛俠啊咁嗰啲啦，咁然後咧佢哋又會將一啲好有顏色、色彩繽紛嘅嘢咧就擺落呢條片嗰度，咁即係成個造型啦，或者成條片咧個感覺就係小朋友最中意睇噶啦。不過裡面咧，佢就加插咗啲咧暴力啦，有啲係性啦，甚至有啲好猥褻嘅行為咧，就俾呢一啲嘅公主造型啊，或者一啲卡通人物去做。咁我自己去睇嘅時候咧，其實我都打咗個突嘅。 惡搞片嚟喎。 係啦， 佢唔係惡搞，直情係壞心地。 係 啊， 因為呢啲咧喺嗰個暗網世界時有出現。頭嗰三分鐘咧，你以為普通嘅一條正常嘅片。 係啦，俾小朋友睇開開心心。 跟住咧， 初頭見到白雪公主同七個小人相處得好好喎。 係啦，跟住去到第四、第五分鐘就有啲你意想不到嘅情景出現咯。你做一個大人都打個突嘅，真 係。因為咧。之前曾經發生的時候咧，就有好多片咧就被下架。咁但係最近點解又再俾人講翻咧？就係因為有韓國嘅一啲 YouTuber 咧，又再拍呢一啲片，就擺咗上網。咁我自己睇文字報道嘅時候咧，我都會覺得哇！咁呢啲人到底嗰個心底係點樣，或者佢個動機係啲咩咧？會唔會係即係想喺網站上面有多啲嘅 click rate 賺錢咧，定係點？ 我都淨係諗到呢個原因。 咁但係其實咧，對於如果小朋友即係 target 小朋友嘅片，佢嗰個收錢嗰個計法啊，同平時其他片咧又係有啲唔同嘅。再加上咧，其實你俾小朋友睇嘅片咧 upload 上去咧，佢亦都多啲嘅管制嘅。所以其實你話從錢嗰個嘅角度嚟講， 啱噶啦， 會唔會咧？即都有少少存疑。 有啲心理學家咧就話呢一種咧係少少心理變態嘅製作影片嘅人嘅心地，點解咧？就係好似突然間你喺個隧道嗰度啊，有個人唔著衫，跟住打開件乾濕褸，跟住嚇啲細路仔咁樣先算啦。咁其實佢就想喺視像版或者喺網絡上面做一件咁嘅事咯，即係趁你唔覺嘅時候，我嚇你先咁樣，等你留下一個童年嘅陰影，從而即係去滿足佢一個比較扭曲啲嘅一個快慰感啦，咁樣我嘗試好文藝咁去表達，其實我心入邊唔係咁樣， 就覺得好變態， 梗係好變態啦， 係變態啊！ 你頭個三分鐘氹個小朋友睇，睇到第四、第五分鐘，哇！你俾啲咁嘅嘢佢睇，而你呃過 YouTube 或者呃過父母喎，係 啊，呢個其實真係好扭曲嘅，因為頭先講啦，即係我一路睇文字嘅時候，淨係會覺得啊，點解要咁做咧？即係咁立壞心腸咧。到我真係撳入條片嗰度睇嘅時候咧，你係會覺得喂，佢哋係 花咗好多心思去做呢一件事，即係譬如其中一個就係話佢哋即係著到打扮到好似小朋友咁啦，五顏六色啊，著到戴曬啲好得意嘅帽啊咁樣，跟住就擠啲白膠漿入個自己個口度喎。佢真係一個白膠漿嘅樽，咁跟住裡面飆出嚟嘅就梗係白色嘅嘢啦。咁當然佢哋自己擠落口，可能就梗係換咗一啲可以食嘅嘢啦，即係譬如可能白色嘅液體、 娛樂啊咁樣。 係啦，類似嗰啲，哦，你又諗得幾好。 類似啦。 咁但係你小朋友唔知噶嘛，咁你見到哦好得意，好中意呢個人物，咁你咪跟住做，咁其實係好恐怖嘅一件事嚟噶。 所以真係 呢、 這 個真 係 要小心啲。 小白，所以我就頭先問李公子平時睇開啲乜嘢 咧？好彩你，但係你係咪睇完兩分鐘就走咗㗎？ 我而家就係聽完你講咁樣講之後咧，我就擔心。会不会有些片呢就是呃了我的父母、啊、看了陪他看了两分钟了 是 没什么啊、第三分钟就来了 是 哇我防不胜防因为我没可能他譬如他看二十分钟的我没可能只是坐在那里看二十分鐘噶嘛？ 冇啊！你而家要噶啦， 佢睇嗰啲，因為佢睇嗰啲嘢真係好悶噶嘛。 你冇行開啊！嗱，不過咁，另外有一樣嘢咧，都係關於即係睇睇片啊，或者睇電視事嘅，都可以同大家講下咧。有個詞語叫做險惡世界症候群啊。咁呢個咧就係由一個美國猶太裔嘅傳播學教授咧去提出嚟嘅。咁佢講嘅係乜嘢咧？就話經常睇電視嘅人咧，就會受到電視嘅世界觀影響。咁我認為咩咧？認為個真实世界咧系危险可怕，同埋充满邪恶嘅。 哦， 点解咧？咁样佢就话原因系睇电视嘅时候咧，观众就吸收咗好多嘅图像同埋信息啦。咁潜移默化咧，就形成咗佢对于即系。睇呢個世界嘅一啲觀點啦，咁佢話咧呢啲睇電視嘅人咧，其實可以分成三類嘅，一就係輕度觀看者，每日就睇少過兩粒鐘啦。咁我諗我自己係嘅，我都唔係好睇電視啊。四個鐘即係二至四個鐘頭咧，就係中度觀看者，而重度觀看者咧就每個日都睇四個鐘頭以上嘅人。 哇！ 係啦，咁但係我覺得都唔少嘅，即係呢個重度觀看者 係啦，好多。 尤其是即係疫症，大家留咗喺屋企之後啦，咁佢就話啦，睇電視越多嘅人咧。更加傾向降低對他人的信任度，而重度觀看者更加傾向相信電視中的世界就是真實的世界。 咦，如果咁，譬如之前啲咩壁降嗰啲咧，咪好勁嘅，通常啲人一日可以追曬噶嘛。咁你一追曬之後，你咪即刻跌咗入去嗰個叫做電視世界的故事劇情入邊嘅。咁喺現實世界入邊，佢會唔會抽離唔到？佢真係發覺。會唔會附近真的有個人逼降落嚟？ 即係揾 佢嘅原因係嘛？我原因咧 抽離唔到，就咁好輕鬆就通過到。南韓同北韓咯、啊，咁多軍官咁多士兵喺度做咩？真係估唔到啊！哦，原來有條隧道行過去就得噶啦，見到有光，嗰度就係南韓嚟噶啦。 又會唔會成日覺得就係喺街上面都會邂逅到袁彬或者自己心目中嘅白馬王子咁樣？ 嗱，呢個就係我哋同呢一個研究所諗嘅有少少唔同，因為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唉、哎，你唔好成日睇嗰啲台劇啊，即係陷入嗰啲韓劇當中咧，現實世界冇咁美好噶咁。咁但係呢一個美國嘅學者咧，就話其實睇得多電視咧，你反而會覺得個真實世界咧係險惡係黑暗嘅咁樣咯。 係啊，咁啊，所以即係做家長們，其實唔止家長們啦，你平時做長輩啦，即係 自己都小心啲啦。係啊，睇咁多呢啲資訊嘅時候， 即係你睇睇下，哇，咁樣咁激動嘅咁樣。頭先 Kitty 嗰個畫面唔再形容，我都覺得哇，真係古古怪怪啦。總之網絡上嘅嘢，大家就抽啲有正面信息啊，有啲良好信息先攞嚟睇下啦。 嗯。 讲起 friends 某段戏，即刻可照演，默契这么好，无事前分离。高深吧，舞台赛次躺子当猪片，或许披上战如后官加冕，挨完下班怎么消遣？求生意那样贱，就像单八卦是讲上半天，傻人聚首疯疯癫癫，想法神经不想合你。挫折就当做笑点，有一次低级趣味才会变知己，无聊也一起玩几世纪， 惜这个俗世夸张假正经，活泼的真心才扮成好事。是你这张镜只是这怪物掩映，让我终于可以发痴高兴。明眸在剧镬中左倾，全场观众眼定定，扮到一半已是失控笑声。灵魂大师走音个性，不要剧本通通即兴，恶作剧对付冷静。 19分，听紧有卫兰嘅低级趣味。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早晨啊，钟哥， 点啊点啊， 啊今日咧讲下呢一个，我估Kitty 同埋钟哥都有经验啊吓，就系关于外卖嘅咁样，咁啊你哋平时咧，譬如叫完外卖咧，咁对啲外卖员个系咪都系礼貌周周啊？ 关于外卖咧，你先叫我做专家先， 专家系啊， 专家 好啦，咁你再讲咧，对嗰啲外卖服务员咧， 系啦，对于外卖服务员，钟哥 叫我一个好人咧， 系啦，叫你一个好人点好法先？ 必定系。是一个很好的待遇的。 哇，真的 假？但又不要想那么多，即不会比一万几千，我又未至于去到富豪级的。 个二十元的鱼蛋粉。 是的，十元二十元。 比六十元贴士这样。 即是不会你买二十元东西然后比六十元贴士是不会的。 是，但有时候啲外卖员打写了一些东西，或者他来到的时候会跟你说啊不好意思啊崔小姐或者梁生啊，即是运送途中呢真是不小心打写了杯奶茶少少啊，希望你不要介意啦，定还是他们都有一个比较叫做自己都有点不开心呢，他们反而呢就会木口木面咁样讲，哦杯奶茶打泻咗，如果你真係想退钱嘅话，你去返嗰个外卖平台嗰度自己 cancel 返去就得㗎啦。 唔系你分唔分得出究竟佢係发自内心地定还是係敷衍你先？ 我唔係好分到㗎。 系咪？但係你点 feel 到啊？最紧要系你觉得啫。 尤其是有啲系外籍朋友嚟㗎嘛。 系啊系啊。 首先佢又唔系好愿意同我用英文沟通，我又唔系好愿意用英文同佢沟通，因为大家都好似唔系好沟通到咁样，系咪？ 所以我点解话我系一个专家？因为我除了是一个好人一个外卖专家之外我还是一个优质的演员的。 你怎样呢？ 所以我是感觉到究竟他是真诚定还是假意。 那通常你遇到真诚定是假意的呢？ 假意多的。 直至你给多二十元贴士他的时候。 他打写了你再给多二十元贴士他。 我都照给。 好人的嘛，刚才说 的。你真是好人外卖专家。 是啊，因为一个好人嘛，见机在。是啊，照给。跟住咧個態度就會即刻轉變，即係由假意變成真誠。 但我多數咧，即係我都遇到啦，因為其實都唔即係都常發生嘅。我覺得呢件事，因為譬如你運送途中啊，啲車又錯啊咁樣，其實打寫咗少少，譬如啲嘢飲咧，你都唔會計較，或者啲湯漏曬出嚟嗰個膠袋嗰度咧，你都會算啦，因為人之常情，你自己揸車你都會知啦，你坐車你都會知啦。咁佢如果同你講聲唔好意思，你都會算嘅，因為我覺得咧，佢即係都係打份。如果你因为咁而投诉佢咧，佢好可能连份工都冇埋。 系噶，系噶， 讲得冇错。嗱，两位拍档咧都系一个好人，而且咧都几疏爽喺贴士方面。但系咧喺内地咧就有啲朋友咧，未至于太唔疏爽嘅。不过件事件曝咗光之后咧，有网民咧就疯狂插佢哋。咁话说系点样咧？有内地嘅媒体报道喺贵州咧兴义市入边啊，有一个叫乔先生。咁啊，今个月十号咧就同好多啲朋友游山玩水咁样啦。咁佢哋行到去山顶上边咧，咁啊发现咧，哦， 啲啤酒已经饮晒啦，咁啊系时候咧透过嗰个外卖平台咧咁样，咁啊订啲啤酒啦，一箱啊十二罐咁样啦。咁啊跟住咧，嗰个外卖哥哥咧就要上山咧，就行四百几级嘅楼梯，咁啊上咗去咧就将嗰一打咧，即系都唔知冰冻定唔冰冻嘅啤酒咧，咁啊俾咗阿乔先生啦吓。咁啊， 我有少少质疑先啊，系咪真系边度都送咧？ 可能系内地真系边度都送。 佢而家你话上四百几级楼梯上山都送？ 系因为佢哋系用 GPS 去落单噶嘛。咁个 GPS 个点就喺山顶啦，冇办法啦。咁你只能够拣接或者唔接，同埋你知外卖哥哥佢都系收 order 做嘢嘅啫。咁如果佢一旦唔收 order 做嘢，可能就好似 Kitty 咁样讲，会咁去俾人扣分，或者冇五星星咯，或者叫做可能连份工都冇咯。咁所以咧上到山顶咧，其实咧气来气喘咧。咁其实阿乔先生咧都有之后讲翻咧，话自己我都有请佢饮啤酒噶，仲俾咗$36 贴士佢添咁样。好啦，嗱事件嚟到呢一度，两位拍档点睇咧？觉得呢件事系其实乔先生都做足晒啦，咁啊有俾贴士咁，$36你话多唔多，话少唔少，我仲请翻你饮一罐啤酒。 即系佢觉得我做多咗啦， 系啦，我当你朋友、啊，正所谓一支啤酒一班朋友，系咪先？咁啊，阿钟哥你点睇咧呢一件事 啊？首先第一样嘢，如果我系接呢个 order 咧，我就唔会送啤酒上去噶啦。你上山，你始终都系一个叫做一个运动嚟噶嘛。咁你做运动嘅时候，点样能够饮酒咧？ 系、啊， 系咪先？即系我会照送，我可能送啲五花茶。 你改咗人哋个 order 咁样， 酒精精啊，送俾佢哋，等佢哋健康啲啊嘛。你点会送啤酒上去？喂，仲要系你而家落山嘅时候，嗰、那个血液运行会再快少少嘅时候，哇！你饮咗酒，突然间嘘嘘冲上脑，有啲咩事我担当唔到噶喎。 系、啊，可能随时救咗嗰个乔先生同埋 你估。就是 朋友一命添喎， 好心有好報就係啦。有時咧，好心就著雷劈嘅。你捅咗啲即係抬咗啲五花茶上去咧，可能佢就話：喂，我都唔係叫呢啲咁樣，又投訴你咯。 係啊，跟住五星星變翻一星星 咁 樣， 咁就慘啦。係啊，但我自己就覺得咧，即係當然啦，即係聽完阿 O 呢個 case。啊，乔先生咧，佢系冇唔着嘅地方嘅，即系如果你从道理嚟讲啊吓，咁佢都系即系应用一个程式，咁佢自己又肯送，佢亦都有即系俾翻一啲贴士佢，但系我自己觉得咧，如果你帮人谂一步咧。其實我落雨係唔會叫外賣的、 啊、 因為有時你知道好多人送外賣都是揸住嗰架 綿 羊 仔 啦，咁其實佢係會送的，即係佢公司唔會因為咁而取消曬啲訂單，而佢自己可能佢都會覺得唔緊要啦咁樣。但係有時你會覺得哇，落到咁大雨，甚至可能打風啊咁樣，即係三號風球都可以好大雨噶嘛。咁你自己就會覺得啊，算啦，即係你將心比己，你都會覺得好似好辛苦咁樣，即係。即係佢一樣啫嘛，佢行落山要行咁耐，咁你係咪下次出醒先自己抬兩罐翻屋企咧？ 即係阿崔傑彤咧係一個，即係我都係一個好人啦。崔傑彤呢一個好人比我更好人，你係一個更好嘅人。大部分嘅人會點諗咧？就係、是、因為落雨水我先至叫外賣啊嘛。因為我唔想落街，我唔想出去咪叫外賣咯。 但係可能我都有係好心做壞事嘅、即係可能佢其實我唔使你咁樣幫我諗啊，我寧願賺錢啊。 係啊，可能佢哋諗嘅就係、是，因為落雨，所以啲 order 特別多啊。我嗰日會賺多咗嘅喎。 所以真係， 所以有好多所以呢件事咧，點解要開放俾阿鐘哥同 Kitty，即係或者我自己啦，或者聽眾自己咧，都去反思，因為同一件事咧有唔同嘅討論空間，即係有啲人企喺我係消費者嘅角度，咁我。叫得你應該鬧個平台嘛，唔應該鬧個員工啊嘛，咁個平台接噶嘛，咁、如果你話阿山頂唔送嘅話，咁個外賣平台咁咪 close 咗呢個點去咯，就唔使話要去山腳先送嘅，或者山腰先送嘅，咁起碼呢個外賣哥哥佢唔使行四百級樓梯。佢行二百级就 O、OK、K 一人让一步啦， 系啦，一人让一步咧，啊咁样又得唔得咧？呢个都系一个谂法嚟嘅、哦，即系个外卖员工又唔使咁辛苦，阿乔先生又可以懒系付出翻少少，嗱我都行翻二百级楼梯落去， 你都真系 迎接啲啤酒。 你试下今日阵间再叫外卖嘅时候，我不如我喺广播道口等你啊，你制唔制啊？一人行少一步，你落去落，跟住行翻上嚟，你得唔得？ 啊，一系咁啊，帮你谂谂。 其實如果去嗰個咁偏遠嘅地方，佢隔離咗有冇鄰居啊？即係好似嗰啲集運咁咧，即係儲夠有單啊，咁啊即係冇咁嘥啊嘛，即係唔係淨係台啤酒嘅，即係貼士都收多幾個，咁啊好似鋸啲啊嘛。 係可能係咁啦。不過即係對於過往疫情嚴重嘅時候咧，即係所有外賣嘅哥哥姐姐咧，其實真係致萬二分嘅敬意嘅。咁啊，大家即係叫外賣嘅時候又有啲耐性啦，呢個都要學識嘅。有陣時你真係有啲地方唔係咁主流，即係譬如我試過喺鴨脷洲開會，跟住同行嘅有啲同事咧就突然間喺度講話，哇好耐啊，叫咗二十分鐘都未嚟啊！佢話佢個 app 原先寫咧十五分鐘就到嘅，咁我就即刻講其實五分鐘嘅，可能塞車咧。你知鴨脷洲大橋可能突然間斷唔係斷咗，即係塞車咧。 哇！你講咩神早流流？ 但係其實我真心係咁樣用緊一個咁嘅應對去講嘅，意思 誇張咗， 係啦，誇張手法你都知道我識我朋友。 首先咧，鴨脷洲唔係咩非主流嘅地方，佢都市區嚟嘅， 係啦係啦係啦。唉，總之就唉，大家有 啲 同理心啦。 所以係啦，即係大家就唔好咁燥，即係做人每一樣嘢咧都幫人諗下，咁啊世界和平啦。 哇哇，你講到咁樣， 我都跟咗阿 O， 即係誇張啲， 發發無邊啊！ 你叫外賣都預咗佢會有少少時間差㗎啦，即係唔好諗住我一叫完即刻到先得㗎。 同埋太多嘢你唔知道嗰個原因係咩？就係餐廳煮耐咗啊，定係炒錯咗啊，定係佢自己兜錯路啊？即係好多 餐廳冇豬肉要出去買啊！ 咁啊，唔好亂咁將不滿發泄出開去啦嚇。好啦，咁啊，時間咧將近嚟到早上嘅八點鐘啊，室外氣温而家係19度，相對濕度80%。咁啊，最高氣温咧大概去到23度嘅。 作出或者意图作出负面清单行为，例如无差别反对特区政府的议案，就不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提述。负面清单内容包括拒绝承认国家对特区拥有并且行使主权，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利用政府舉行的選舉組織或者實施對抗中央及特區政府的變相公投等。前世界第一的美國高爾夫球手活士發生車禍受傷送院，他的經理人發表聲明透露活士的腳部多處受傷，接受手術。當地警方發表聲明，指車禍發生在當地星期二朝早大約7點，汽車嚴重受損，警員要用金屬切割工具才能夠將護士從車廂救出。傳媒直升機在現場上空拍攝的片段顯示，汽車在行車線外的路邊翻側，車頭嚴重損毀。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33，瑞士法郎0.906，加元1.259，人民币6.469，英镑对美元1.412，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91，新西兰元对美元0.734。日经平均指数报30026点，跌12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8美元，卖出1806.2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今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风势较大，星期五能见度较低，稍后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稍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喺新界嘅屯门啦，石排头路有爆水管，咁去山景村方向，介乎青羊街同埋明琴路嘅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重复多次啦，就系石排头路去山景村方向，介乎青羊街至到明琴路一段啦，需要全线封闭。咁反方向去翻蔡义桥方向啦，都系嗰一段嘅介乎青羊街同埋明琴路啦嘅快线咧，需要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 咁新蒲崗由於有防疫措施啦，錦榮街同埋部分嘅顯慶街需要封閉啊。錦榮街同埋部分嘅顯慶街而家需要封閉。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西行喺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红桥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骏景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我系家有爱宠嘅 Lu， 喺元宵佳节，我会送棉花糖俾我娘家嘅每一位，因为一摆入口，佢就会融化黏住晒你成个口，嗰种甜仲会一直刺激住佢哋嘅味蕾，就好似我咁，就算嫁咗，我都依然会黐住佢哋，继续俾好多嘅爱佢哋嘅。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黐到神。 诶，边个话艺术唔侵小朋友玩噶？大人同细路一样都可以欣赏艺术、认识艺术。综艺合家欢电视节目《影动同游》，由康文署与本地艺术团体联合制作，邀请艺术团体分享幕后花絮，仲会讲故事、做手工，让大小朋友大开艺术嘅眼界。逢星期日下昼五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世界。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哦， 系时候睇下股市嘅情况啦。即刻请嘉宾出场先，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胜兴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啊 ，Kenny， 琴日咧港股好似坐过山车咁样啊吓，咁啊一开始咧好夸张，咁啊逆市要跌啊吓，咁啊收市竟然咧倒升312点啊，咁啊因为即系都有啲传统嘅股份咧贡献恒指几多下吓，咁啊成交金额啊2674啦，2674亿啦，今日个市方面你又点去分析咧？ 其实我哋琴日朝头早都提到啦，基本上个市方面啦，就虽然都会有啲回吐压噶啦，因为之前放假之前咧累积咗定升幅啦，不过就应该30000点咧就守得住嘅，咁同埋都有啲板块轮动嘅情况方面都会出现啦，所以见到琴日咧都系一啲之前有啲升得劲嘅新经济类股份啦，大家中意炒嘅美团啊、腾讯啊嗰啲就有啲回吐啦，但系调翻转一啲好传统类嘅股份方面咧，就会有一啲即系买盘啊支持，因为嗰扎股份方面咧，其实估值都系比较平啦，同埋之前都系比较落后嘅，咁所以有啲板块轮动嘅情况之下咧，就会炒翻佢哋咯。不过我觉得新经济股又唔系太悲观嘅，虽然可能都仲会有回吐压力，咁我哋旧年都试过咁嘅情况啦，都有啲资金由新经济转翻去啲传统板块嘅，咁但系就新经济始终个基本面咧都系维持到一个高嘅盈利增长啦，咁所以又唔使太过悲观。咁但系我觉得就今年个市况方面咧，可能都会系有啲轮流炒咯，就唔使话新经济一枝独秀啦，咁传统股都可能有机会就有啲乏围嘅。 嗯嗯，系咁啊 ，Kenny 另外咧，我想睇下呢个汇丰辣咁啊，佢重启派息啦。嗱、嗯，上年咧四月佢就暂停咗派息嘅，咁啊隔咗一年之后咧，终于而家就话派翻息啦。咁、嗯、啊宣布咧末期息每股咧就系1.5嘅美金。咁啊金额咧比较市场预期仲要高咗啲添咁样。咁啊 Kenny， 你觉得即系譬如我哋股民啊，我知道有啲咧即系对于汇丰咧都有好好浓厚嘅情意结嘅， 情意结啊，廿几蚊都唔走啊，依家上翻40几蚊，都话佢得噶啦， 搞掂啦，系啊。咁啊，阿 Kenny， 你觉得即系股民应该点样去部署？咁啊，嚟紧汇丰嘅走势又会系点咧？ 嗯， 汇丰就其实都由低位都反弹咗唔少上嚟嘅。咁其实虽然我就对汇丰系一般嘅啫，不过咧喺基本面嘅上，佢真系有改变喺度。亦都係好似一般一啲傳統股咁，最壞時間大家會憧憬佢過去咯。但係唔代表佢一個好高嘅盈利增長啊。但係就起碼即係嗰個情況方面咧，就有啲改變嘅。咁資產嗰個減值亦都係舊年嗰情況就係增長得好，即係好多。咁應該係最，亦都係最壞啦，亦都唔需要再減值啦。即係都要減值嘅，可能需要嗰幅度唔需要咁多。咁同埋第二就係嗰個係ROE 啦，咁 ROE 方面咧，其實就而家就得翻3.几%啦。咁就佢其實都將個目標咧就降低咗嘅，原本佢個目標係10-12%啦，但係今次佢都將個目標係降到10% 嘅。咁都係反映翻咧，就其實唔會話特別咧好大嘅力度提升到一個係回報率嘅，但係就喺幾樣嘢就應該會有改善，就係、是、息差啦，因為而家嗰個係U curve 上面咧就變得比較斜啲啊嘛。咁你而家嗰個兩年期同十年嗰個債息咧係4年高位啊嘛，個差別。咁所以應該對呢啲傳統銀行股咧個要即係嗰個息差會有個幫助喺度。第二頭先講啦，資產質素應該冇舊年轉得咁差啦，咁即係減值會減少咗啦。咁所以對個bottom line 都應該會有今年會有個幫助喺度。咁第二就頭先你提到嗰、那個恢復派息啦，咁好多人買匯豐都係諗住收息嘅啫嘛。咁所以變咗呢樣嘢都好重要啦。同埋就第三咧，我覺得最重要反而係個業務發展嘅重點啊。咁、今次佢都有提到就話，未來會係即係重點會加強翻咧，就喺個財富管理啦，同埋呢個係大中華嘅區域啦。咁呢個反而係匯控嘅強項啊，不嬲都。即係之前佢反而咧就係太過分散喺環球銀行同埋啲批發銀行業務嘅話咧，呢、這個唔係佢嘅強項咯。 咁所以即係匯控嘅股民們都有粒定心丸食住先咁样啦吓，咁至于会唔会换马或者睇中长线咧，就系、是、股民们嘅选择嚟噶。转个角度咧，不如讲下豪赌股板块啦。哇，琴日豪赌股咧真系好厉害啊吓，每一只咧都起码升5%以上啦。咁我记得 Kenny 上年就教我哋一句说话就系、是、有啲股份咧就系、是、最坏嘅情况已经过去咗啊吓。咁啊，唔知系咪真系香港都好多高级官员打疫苗啦，咁啊意思都释出一个信号就系、是、应该都疫情都真系有机会进一步退却啦，咁样咁啊令到豪赌股板块都升唔少啦。咁啊，琴日就澳博出业绩啦，咁啊有间新赌场啊，上半年会有机会开幕啦。睇翻啲EBITDA 都有机会有调整啦。咁啊升咗上去就只银娱啦，咁啊呢只就再升得夸张啲，成个豪赌股板块咧就根本上每一只股份都上翻去52就高位啦，点睇咧呢个板块 ，Kenny？ 直情个股价走势已经系翻去呢个系冇疫情之前嗰个水平，仲要更加好咗啲添。 系啊， 咁就咁最主要都系咩啦？因为澳门方面就传啦，唔知证实未啦，传就话呢个可能就系恢复翻呢个系内地方面咧，就系可以嘅朋友咧就进入呢个澳门就唔使检疫啊嘛。咁就所以变咗咧就大家憧憬咧就喺呢个嚟自內地方面咧，嗰啲博彩人士咧就會顯著增加翻咯。咁同埋都係嗰句啦，其實股市都係炒預期嘅嘢噶嘛。咁你澳門博彩股亦都係頭先講過，就係最壞時間一定係過去噶啦。即係由舊年就係最壞到係停啊嘛，就開唔到業嘅。咁你今年唔會差過停啊。咁大單就係嗰個復甦嗰個步伐啊，或者時間上邊咧有幾快同埋幾慢咁解啫。咁但係而家你見到都係開始進一步有改善啦。甚至無如果真係揾翻內地朋友通翻關嘅，咁呢個真係一個好明顯改善喺度咯。 咁所以啲博彩股就係反映緊呢啲因素喺度咯。咁除咗博彩股咧，其實你投咗香港咧，我覺得下一陣咧，香港嗰啲好似琴日我哋都提過，下一陣香港嗰啲零售類股份咧，有機會好似啲澳門博彩股咁樣炒翻一轉上嚟都唔出奇嘅，因為你又係個零售市道，香港咧一定係最壞係舊年噶嘛。咁如果今年開始大家陸續都打疫苗嘅話咧，咁亦都有機會咧恢復翻，只要恢復翻內地人士對香港通關嘅話咧，其實依一下可以炒得好勁嘅。 見到昨日啲本地零售股全部都升咗上去啦，但係仲值唔值得再追入去呢？即係有某幾隻股份， 我覺得都仍然可以，因為你相對你睇翻澳門博彩股例子入面度，其實佢澳門博彩股唔係而家炒嘅嘛，舊年已經炒咗上嚟嘅啦，即係開始恢復翻營業啦。就算未通關嘅話咧，啲博彩股已經升咗上嚟，甚至乎已經好快去翻咧疫情之前嘅水平嘅啦。但係之後再升嘅，咁所以變咗喺香港。越距離通關咧，我相信都仲有啲時間嘅，就唔會樂觀到咁快嘅。咁但係呢段時間咧，反覆咧應該都係個炒作。 咁所以散股民咧又可以部署下呢啲本地零售股啦，即係賣化妝品嗰啲啊，賣金飾嗰啲啊，賣手錶嗰啲啊，咁大家又可以。 其實你睇周大福就見到啦，大福升完之後，琴日再升， 係 啊，基本上都已經係資金係湧緊入去呢啲股份入邊。 咁所以大家可以部署下啦，亦都大家都聽得明白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勝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 Kenny， 我哋下個星期傾過好嘛？多謝你， 拜拜。 拜拜。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希望疫情进一步完结，可以同阿钟哥同埋我哋晨光嘅团队一齐夜晚黑食餐饭，好唔好啊？钟哥， 咪而家都得噶， 而家都得， 系啊，即系 开台坐睇， 即系你赖低边个唔同佢去啫嘛。 咁 而家四个人啊， 正所谓一个都不能少啊嘛，系咪？ 咪或者我同阿崔杰同 系 阿白元浩同埋林慧去食，你净系负责嚟埋单。 诶，千祈唔好 都得嘅呢个钟哥， 系啊系啊都得。 仲有梁学熙，即系我哋嘅监制， 咁咪勾佢同你坐埋一台咯。 好啊，我中意啦， 你哋 share 咗张单佢可以。 冇问题啊，但系嗱，问下咁多位拍档，中唔中意玩大富翁咧？你哋啊， 我细个成日玩喎， 系咪？ 我唔中意玩， 我中意啊，我中意啊， 我中意唔中意玩， 我中意做， 系你中意做啊？个个都中意做嘅，系啊。咁啊，小白同埋 Kitty 都中意玩， 系啊。 我近排咧喺尖沙咀其中一个商场咧，就见到啊，好多朋友咧，好似玩紧大富翁咁样，俾钱咧就全部用咧一啲纸嘅 coupon 咁样啦。咁啊，因为呢一間咧，即係大型嘅商場咧，就早前印咗好多唔同嘅消費券，咁嗰啲消費券咧就真真正正啊，係可以愛嚟消費嘅咁樣，可以當現錢用嘅。所以咧，你見到成個商場入邊咧，大家都攞住一沓嘢，好厚嘅，咁唔係錢嚟嘅，就係呢啲消費券啦。咁我哋俾錢嘅時候咧，就一張一張紙咁樣俾啦，好似咧我哋玩緊大富翁咁樣。我覺得呢個畫面都幾有趣啊，而呢一個商場咧。見啊，咁受歡迎咧，佢再推呢啲 coupon 啊嚇，咁啊今次咧就總共好似推有成30,000+定40,000+啊嚇， 哇咁多啊， 係咪真係用得着㗎？ 真係用得着嘅，因為我記得佢其實都推咗一段時間， 係咯，我聽阿歐都講咗好多次 啦，因為反應熱烈咧，佢又再推啦，咁我記得第一波疫情嘅時候咧， 一推再推， 係啦，佢咧第一波疫情嘅時候咧，因為對於佢哋嗰個零售咧真係重創啊！咁佢哋咧係再鬆手啲嘅。我記得嗰陣時消費咧，即係類似，如果我當咧，即係舉個例，你食嘢1,000蚊咁樣啦，喺佢嗰度，跟住俾翻差唔多都係1,000蚊嘅嘢咧，你去第二啲鋪頭就 shopping， 即係譬如你係幫襯去飲食嘅，你就得到一啲購物嘅禮券。咁啊調翻轉，即係如果你 幫襯買 嘢嘅， 買包包嘅，佢就 俾翻 啲 餐廳禮券你咁樣。咁啊去到咧 deadline 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唔用就嘥啦咁樣，嗰啲日子咧 就係、是、人頭湧湧噶啦。係 啊， 即係尤其是係用得 coupon 嘅商户啦，係啊。 係，但係我又唔知拍檔們有冇耐性去排，因為咧多咗 coupon 呢一樣嘢咧，其實咧去到呢、這個叫做商場消費咧、啊，其實你每做一件事咧，都起碼要用15至20分鐘嘅咁樣。 哇！ 即係譬如你想排一嚿蛋糕啦，喺紐約嚟嗰個牌子嘅蛋糕啦，咁、平時可能5至10分鐘點都買得到外賣，以至坐得到入去堂食啦。依家唔係，我嗰一次咧經過啦，目測咧有80人喺我面前排隊。 咁你有冇排啊？ 我真係冇講錯，我都有見過，真係目測差唔多成80至100人。係 啊， 你知唔知我有見過嘅時候，我真係我講咗一句喺我身，即係我同我太太 一個單字啊。 唔係啊， 正 我講兩個字啊。 哇仲正！ 我問佢派飯啊？ 我派飯 真係好虛憾啊！你知唔知啊？ 咁但係你太太有冇？ 唔係，總之你有冇排先？ 我冇排。 其實咧， 咩啊？ 攞下飯都幾好啊！即係意思就係話，我哋都排一排咧，湊下熱鬧啦。 對我哋呢啲咧叫做有小朋友嘅家長嚟講咧，佢淨係俾 coupon 咧都吸引唔到我哋去消費。如果佢能夠有湊仔嘅服務嘅話咧，佢就幫到我哋消費啦。 所以話咧，呢個咁近海港嘅地方咧，應該開多一間托兒所。咁咧就俾啲細路仔咧就可以 玩，係啦喺嗰度圍圍玩。 媽咪咧先有心揀包包、揀化妝品、揀香水，或者即係你話喂飲飲食食可以食耐啲啊，食啲麻辣嘢啊等等性性咁樣。係啊，應該要有托兒所，因為你入去譬如舉一個牌啦，咁即係輕鬆咁，你可能1000蚊咁樣啦，咁兩個人咁樣。咁但係如果你旁邊有小朋友喺度，嗰餐飯你其實嗱用咗4位數字，但係可能半個鐘你就要走啦，因为小朋友已经冇乜耐性啊，有冇耐性？爸爸，我又要去玩啊，要去下 面。你唔好扮啦，冇细路仔，冇细路仔系咁嘅声噶。 我得我系几中意听的。 但系小朋友，你作为即系父母，你会唔会咁做？你会唔会觉得好唔好意思咧？你同你老婆去享乐嘅时候，你就将个仔摆低咗俾人托。 我坚持想扮多一次。 我就话听到阿 O 嗰把声咧，我谂起嗰阵时咧，郭富城嗰套戏啊， 喺边套？ 太叔叔，太叔叔， 太叔叔。经典名句就系、是、太叔叔，我又谂起你老婆啦。经典名句呢、這个好啊，好嘅。但系头先小白想讲咩啊？ 你知唔知净系之前咧情人节啦？咁情人节要买份礼物啦，咁啊俾太太啦。咁我就揾咗一日出去嘅时候咧，咁啊屋企又冇人凑小朋友，咁我带埋仔仔出去啦。哇！谂住去啲商场嗰度买份礼物咧，都系对我嚟讲系好难，因为佢冇凑仔服务嘛。你行到咁上下，你真系要谂嘅啊，买咩俾佢咧？系咪？即系现代嘅都市人，可能身边已经有好多嘢啦。你仲要买一样啱佢又中意，其实好难嘅。咁、你一路行一路谂嘅时候咧， 够胆咪唔好买咯。 我就系唔够胆咯，所以咪走咗出去死死地气喺度买咯。跟住一路行嘅时候，个仔一路喺度问啦。 唔愿意唔好买啦。 我又好愿意。 买咯。 啊！你考我唔到嘅， 真系你有阵时拣礼物嘅时候都要用啲时间。 系啊， 譬如你买啲 gadget 嘢咁样，你喺嗰啲电器铺，你唔多唔少都话开出嚟试 下。 系咯， 不过咁多位喺啱啱过去嗰几分钟嘅说话里边咧。希望你哋唔好將啲小朋友變成好似一種負累咁樣。 絕對唔係，絕對唔係。 你就話：哎呀，冇托兒所啊！我想行下又唔得，食餐飯又趕時間。小朋友係我哋嘅餵寶嚟嘅， 梗係啦。 我哋唔可以當佢成為一種負累 咁。啱啊！我又用 努力扮佢哋把聲啊！ 我用咗第二個法寶。 我又諗起 即係除咗小朋友咧，係有陣時係真係會煩啲嘅。不過如果你個小朋友咧，可以將個波踢落佢嗰度喎。例如你要买礼物嘅时候咧，你明唔明啊？你要买礼物嘅时候，你就喺度话啦，喂，我想买呢一样嘢，其实系个仔帮你拣嘅，我同佢一齐出去揾嘅，然后只颜色佢拣嘅咁样，咁、可能 衰咗咧就话佢拣嘅， 咁梗系啦， 好嘅就话其实我买嘅咁样系嘛， 咁呢啲 credit 要用下嘛，系咪先？ 但系成唔成功咧？呢、這个策略 成功，通常都成功噶， 所以咧 万灵啊， 小朋友已经变成咧家长嘅藉口啊，即系我成日咧，譬如话我睇去行玩具铺咧，好多爸爸们就会带住啲小朋友。 一齊揀模型啦。跟住一個細路咧就有啲即係無奈咁樣企喺度唔知做咩。 呢個我嚟㗎，肯定你喺街撞到我。 跟住自己咧就攞下模型係咁揀，揀完揀完之後咧，走得啦。跟住個小朋友其實係未買嘅。 係啊。 咁但係個細路真係會做乜嘢咧？我成日想知道。 係啊，就係個阿爸想行咯。 就係個阿爸想行。 有啲情況都係咁啊，個阿爸會淨係帶住個仔去沙灘嗰度咧。咁跟住咧問翻小朋友話：，你好中意去沙灘玩水咩？佢話唔係啊，其實我好驚沙噶咁樣。咁跟住我話：，咁點解 問小朋友驚沙係點樣嗌噶？ 爸爸，我真係好驚沙啊！你下次可唔可以唔好為咗睇啲比基尼女仔， 太叔叔 屈我去沙灘啊？唔該。即係可能係咁啊！我有問過一個咁嘅情況出現，真係好壞啊！小白你唔會咁噶嘛？ 我唔會， 你唔會， 我仔好中意玩沙噶， 我咁啊好啦， 咁啊好啦，你可以 識玩啊， 你可以托你個仔嘅， 係啦， 你要識玩啊咁樣。 不過咧，即係正話有好一路講緊嗰啲所謂嘅 coupon 啊，即係優惠啊。咁我成日都話，如果你攞咗一沓優惠，其實裏邊有幾多個 percent， 有幾多成，你係用得着啊？通常咧，就算你攞一沓，你用到裏邊兩，譬如攞用到20% 啫，你都偷笑啊！好多你都用唔到，跟住就過期嘅。 係啊，我全部都係攞嚟派街坊啊。 嗱，一嚟派俾人，但係派俾人，人哋攞咗之後 都係用唔到， 都係用唔到噶嘛。 再派啊！ 再派咯！ 再派。 所以你留意翻下一波呢個派 coupon 咧。可能有啲 coupon 嚟到你身邊㗎，因為每個人都唔用，每個人都唔用。 你哋拆咗利是未啊？可能有一張喺裏面 嘅。未啊，未新十五之後先拆得啊嘛。 喂，擺上網交換咪得咯啲 coupon。 咦，你又啱啊！嗱，好多二手網站真係有呢啲 coupon 擺上去㗎。係 咪㗎？ 係啊。咁因為自己用唔著，但係有啲人咧，可能真係佢有 target 想喺嗰個商場嗰度買一啲電器，或者佢一定要買一樣嘢，即係唔係為咗用而用嘅。佢哋真係寧願可能攞少少錢買咗呢個 coupon 當有一個折扣。 咁幾好喎、 啊！呢個都係一個環保嘅。 咁我下次有我唔俾你啦，Kitty， 我擺上網賣算啦，係啊，好冇啊？ 好好好好。大家唔話，大家唔話， 大家開心，大家開心， 變咗自私鬼， 自私鬼，唔係大嘥鬼，變咗自私鬼啊！ 希望你賣得出啦，咁樣係啦，好啦，咁啊，時間嚟到早上8:27啊，同大家睇埋天氣。 叫阿歐用太叔叔把聲講啊， 你講啊，你講天氣啊，室外氣温而家幾多度啊？ 19度，相對濕度81%啊。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2月24日是一年的第55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10日。1989年2月24日，一架波音747-122型客机，隶属联合航空811号班机，发生严重事故。客机原定由夏威夷檀香山飞往纽西兰的奥克兰。当飞机爬升至6700至7000米上空时，突然出现爆炸，需要折返檀香山机场作紧急降落。爆炸造成机身右前方出现一个大窿。事件共9人死亡。经调查，起因是货舱的控制电动门锁设计上的缺失。事发后，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建议将当时仍服役的波音747-100型飞机的货舱门锁更换为新设计的类型。2月24日出生的朋友拥有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拥有极大的责任感，追求纯正的生活模式，为人沉稳、果断、有决心。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遇到重大事故，会不会产生自我牺牲、拯救其他人的精神？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什么启示？每次从意外报告得回来的结论，可以令我们避免事情再发生，还是只是报告一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在朝早11:00在立法会宣读财政预算案。据了解，政府将会向失业人士提供担保，

在屯門的石牌頭路就爆水管，石牌頭路去山景村方向介乎青陽街至到明琴路之間的這一段石牌頭路需要全線封閉，反方向去塞爾橋方向近住就是介乎青陽街至到明琴路之間的這一段石牌頭路的快線都需要封閉，受影響的巴士路線需要改道行駛。在新蒲崗就有防疫措施，錦榮街和部分的顯慶街仍然需要封閉。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獅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車多，龍尾新田圍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龍方向排到去小瀝源對出；將軍澳隧道的將軍澳入口龍尾香港單車館。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龍翔道去觀塘龍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龍翔道去荃灣近住黃大仙中心這一段亦都慢車，排到去龍盤苑對出；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車多；青沙公路即是昂船洲大桥去沙田方向转落去三号干线啦，近住海丽村嗰条支路亦都系挤塞。咁喺新界啦，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新蒲岗嘅防疫措施已经系完成咗，锦荣街同埋部分嘅显庆街已经系解封，锦荣街同埋部分显庆街已经是解封。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思、 钟杰良， 我是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时装设计荣誉文学士四年级学生张翠珊，今年就20岁，在课堂上面学到的东西都有帮助到我拿到第19届的香港鞋款设计比赛的全新潮流及造型的女装时款的组别金像。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这么久得到最多的是什么，我会说是朋友。 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翠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我今朝早咧 ，Kitty 请嚟嘅有一对朋友啊，就是新组合的乐队嚟嘅，佢哋叫做 Can Band。早晨。 早晨， 大家好。 大家好啊，我是 Can Band 的 Ronald 主音嚟嘅。 大家好啊，我是鼓手阿希啊。 是，我就是 keyboard 的 Edward。 大家好，我是 Can Band 吉他手阿康。 你们怎样促成了这件事？为什么几个朋友仔玩开音乐突然之间会组队 band 呢？ 其实是本身我和 Edward 呢就几年前开始呢就玩 instrumental 先的，即是纯音乐先的。那那段时就改了个名叫 Can Band 啦，就然之后就一路夹嘅时候就不断有吉他手又搵咗又 Warner 啦主音咁入嚟，咁达成咗呢件事啦，而家就呢个阵容囉。 咁係几多年之前你哋开始夹 㗎？我諗大概4年前啦。 係 嗰时夹 instrumental 嘅时候係4年前左右。 咁嗰陣时就纯粹係纯娱乐諗住玩下啫。 係啊，纯粹諗住夹下啲好难嘅，即係有啲困难嘅歌啦。 即係唔係咁易玩嘅歌啦。咁但係發覺玩下玩下都係想有翻即係主音幫手唱，咁會件事個感染力可能會大少少咯。 係，但係本身你哋係識唔識㗎？ 本身都識嘅， 本身都識嘅， 我哋都識咗。其實我哋呢個陣，我同阿康係識得最耐嘅，識咗十幾年嘅。嗰時啱啱畢業讀完書夾 band 嘅時候已經開始識㗎啦。阿康就咁 ，Ronald 就 應該有6-7年左右啦，至少 係啊，6-7年左右，係啊。 咁所以大家都知道大家的能力值去到邊㗎，所以都好放心邀請大家入嚟。 是啊，嗰時咧，大家咧以前一齊夾 band， 咁嗰時咧冇咁熟嘅，就係大家知一齊玩音樂，咁跟住咧，然後咧我哋就嘗試去揾一個組合係有人唱嘅，因為嗰時咧我哋自己玩純音樂，我覺得好似好悶，好似表達唔到自己嘅聲音，所以我哋咧嘗試揾個 vocal 咁樣咯，咁到而家就組成咗呢個咁樣 can band 嘅組合啦。 跟住你哋就即係夾咗一輪，就認真話而家要成立呢一個嘅 can band 啦，即係認真地玩啦。咁第一首歌咧就係呢個同一起哄，其實係咪都係形容緊你哋自己嘅一啲處境咧？因為就好似話講緊。即係人咧一路營營役迷失嘅時候咧，都想揾翻即係自己嘅初心啊，自己一啲想做嘅嘢啊。 因為咧我哋做呢首歌嘅時候咧，因為會切合翻我哋自己 band 嘅感覺啦。 你 band 係咩感覺咧？想俾 即係我哋想有少少硬朗啊，同埋我哋想咧用啲歌曲去力量去賦予人哋一啲嘅感受，去令到人哋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咯。因為有時候咧可能大家工作咗咁耐。可能有時候就會就係工作咁耐，我哋想做自己嘅嘢會忘記咗，所以就想透過呢個歌曲咧，令到人喚醒翻。喂，其實可能你忘記咗一啲嘢，你不如試下去做翻你自己可能20歲嘅時候諗住想做嘅嘢啦，唔怕遲噶嘛件事。 你20歲想做咩啊？ 我20歲啊，就係想咁樣夾 band 咯， 係啊。咁你都唔係夾咗好耐啫，係嘛？其實你 唔可以透露啊呢樣嘢， 氹唔到你添，但 keep 住你都有夾嘅。 keep 住有夾嘅，但係因為嗰時我哋咧好多時可能淨係工作上嘅音樂上面比較多，但係自己嘅創作真係比較少。咁而家終於可以做到自己創作就好開心啦！再加上因為呢首歌我哋嘅監製咧卡拉星啊，係啊，佢俾咗好多鼓勵我哋嘅，佢就幫我哋去揾咗龍小菌幫我哋填詞啦。咁因為都係我哋。都好鍾意嘅一個前輩嚟㗎嘛。 咁我睇咗你嘅 MV 呢，嗰個係咪魔星嶺嚟 㗎嗰度？係啊，魔星嶺嚟 㗎嗰度，好似係一級歷史文物定係建築咁上下啦。 但係人都入得去㗎嘛， 係人都入得去㗎。係嗰次我哋拍嘅時候呢，我哋都即係好準時係6點收太陽就走嘅，因為都聽過有啲傳聞啦。係啊，有啲傳聞，咁但係好奇怪，有啲好奇怪喎。我哋見到有啲人咧，5:00-6:00左右咧，就佢哋開始上嚟扎營，跟住我哋就即刻，哇！咁大膽嘅上嚟扎營過夜喎，啊，幾犀利喎！ 係啊，我哋係走嘅時候6:00。 係咪 KB 嚟㗎？ 唔係，KB 好易認㗎嘛，好易認㗎嘛。 即係佢哋喺嗰度扎營。 係啊，喺嗰度扎營過夜嘅佢喎，係啊，諗住 勇猛喎， 係啊， 可能係想玩一啲活動啦，但係我哋好驚，所以我哋就趕住就走啦。咁啊， 係 啦，係啦，係啦， 好有 power 嘅一首歌啦。咁樣最後啦，我哋晨光第一線咧就非常之有呢個正能量噶嘛，即係你哋呢個新組合啊，新嘅 band 咧，有冇啲咩説話喺新一年想同我哋嘅聽眾講下咧？ 我想讲嘅是，虽然而家日子上好多人都觉得好艰难，但是唔紧要啊，因为好快就会过去，我哋一起一步一步继续走出去。 希望大家喜欢我哋嘅歌，因为我哋整咗好耐好耐，跟住 由20岁整到呢家， 系啦，20岁整嗰首同呢首差好远，而家好好多，睇下即系系咯，希望大家支持。 咁希望疫情快啲过去啦，大家可以个生活重回正轨嘅。 希望同一起哄啦！ 好，同一起哄，咁朝早你听下 Ken Bang 嘅呢一首派台歌曲。 Thank you， thank you。 同一起的冲动，同一起的起哄，同呼吸这分钟，连节奏也相同。 我想不到可找到曾放弃了的勇，沉觅中跌跌碰碰也未痛，你我试过迷途，怎么敢抵抗命数，一呼一吸也觉枯燥，年月都虚耗，我更怕这世糊涂，心中我自有分数，我要逃离那苦恼，你共我早已知道，你我有态度，无谓等到终老，今天要去高声预告，那终结还未到，我将扑破命数，同一起的冲动，同一起的起哄，同呼吸这分钟，连节奏也相同，我想不到可找到曾放弃了的勇，你做谁人能陪我乱跑，分寸要有我态度，还是只求生存，即使这世不可预算，每分秒还在转，至少我从未怨，同一起的冲动，同一起的起哄，同向一刻感动，谁计较痛不痛，我只想要坚守，我你我也相同，期望你长路中能共我，曾背从前那份勇，进退也要奋勇， 上一次讲过街、道、里、方、围有啲乜嘢分别，好似保勒巷咁啊，旭华里即系巷同埋里，仲有绵登径、九龙公园径嘅径，又点解呢？答完后转头话你知。 当初说这里有天会有树变成路，一声角径已杀出这条路，丛林万里别拦着我。 在香港街道入面都有好多巷、里、径。一种讲法就话里比巷更加就系早出现噶。佢哋出现喺19世纪末，香港有好多唐楼同唐楼之间嘅位置，嗰啲就系后院嘅空间。喺嗰阵时啊，好多都系下面系铺头，上面系住人嘅唐楼，都系背对背兴建噶。前后排唐楼中间就有一条宽阔嘅后巷，形成咗一个半私人嘅半公开小社区。呢一个嘅空间同时方便居民处理家居嘅垃圾，清道夫夜晚倒夜香。至于巷咯，就系后嚟先至命名为唐楼嘅后巷。啊，讲起上嚟啦，中上环嘅太平山区特别多巷同埋里噶。好啦，轮到径咯，正如其名，径系形容小径，有好多都系行人小径，车辆唔能够通过嘅，我哋就系叫做径。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8:51啊，点啊，小白？ 系啊，香港都有好多嘅法例啊。头先听到戴口罩啦，如果而家唔戴口罩咧，都系随时都会收到告票噶嘛，系咪先？喂，原来仲有好多咧得意嘅法例，都唔好话得意，古怪或者我哋估佢唔到嘅法例。咁啊都几特别嘅。咁啊，其中我见到有啲报章都引述翻就话咩咧？好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一类型嘅法例啊？其中啊，如果喺街道喺条街嗰度啦。咁有陣時候可能你會發現有啲人中意洗車嘅，咁啊洗車其中一樣要清潔嘅車廂入邊嘅係咩咧？就係嗰張地氈啊！嗰張地氈大家會點樣清潔咧？ 攞出嚟燉咯， 係啦，攞出嚟燉下佢，咁啊令到啲塵咧就跌出嚟啊嘛，係咪？好啦，原來啊喺街道嗰度拍呢個地氈，以及咧喺街道上面執垃圾，分分鐘咧都會罰款10,000港元嘅。 嚇！執垃圾都唔得？ 你講緊係香港啊？ 香港啊，係啊，香港啊。唔係講外國嘅呢個， 你掟啲垃圾出嚟，咁我都明啊，即係你當拋垃圾，即係無論大件細件，但係你執垃圾都唔得啊。 係啊，原來執垃圾咧都根據翻呢個法例咧係唔可以啦。今日報章亦都有講到咧，就話到仲有啲咩法例我哋估佢唔到嘅咧，例如咧就係躺卧或者將只腳放喺公園嗰張嘅座椅上邊啊，隨時咧。都有機會又是觸犯法例，又被人罰幾千元。 他那個條款是什麼？ 他有些條款是這樣寫的，首先先講了這個在街上面拍打以及清潔關係的一些法律先，他就說根據一個叫做就是公眾潔淨及防止妨擾規例第六條，有關的行為已經屬於違法了，如果在街上那裡拍打這些叫做地氈或者將一些污染物跌了出來的話，其实咧系可以处于一个二级嘅罚款，即系5,000元。如果属于第二次之后再定罪咧，就可以罚到去10,000元咁样嘅。咁啊，有啲记者都再问翻啲司机大哥喎，就喂，司机大哥，你知唔知道有啲咩法例啊？如果你要清洁个车厢咧，要小心啲咁样。咁佢哋好多人原来都发觉咧。是沒有聽過的，我自己就覺得我自己都有駕駛人士啦，如果你說拍打這些要即是可能塵啊垃圾仔跌了出去的話，這樣怎麼辦呢？我唯一想到解決辦法就是你直接在車廂裡面吸塵， 是的， 是 的，是的，就不要再去到即將塵就扔出去了。 好了，如果你說即如果你洗車你拍打張地氈即是塵就跌了落地下，那你就犯法。好了，如果阿歐走出街，喂，我見到佢件衫好多灰塵，不過拍一拍，跟住啲塵又跌咗落地，咁樣我算唔算犯罰唔罰錢咧？ 係係啦，要揾個專家答一答啊，鍾哥你講， 即係佢都係 咁答， 佢都係有塵喎咁樣， 係啦， 拍一拍佢。 不過可能佢咧，因為我聽阿小白講呢個係公眾衞生啊嘛，即係佢呢個條例，咁可能佢覺得就算阿歐件衫應該未污糟到影響公眾衞生啩，但係我 直情係洗塵啦，即係成日話，你出嚟啊，梁生。幫你洗一洗塵， 洗塵啦，係啦， 咁樣 係啦。但係車廂嗰個地氈又真係污糟嘅，因為真係會係你 踩啦， 係啦，成日踩啊，積聚咗好 多沙咁樣啦。係好啦，頭先話過啦， 我哋行出嚟都成日俾人踩㗎啦。 我以為你話行出嚟你都好多沙塵添，我都好沙塵㗎。 好沙塵啊！ 啊，飽曬啦，食曬字啦， 係啦係啦， 我食曬佢。 仲有一個，仲有一個啊！頭先咪講過啦，喺呢個街道上面拍打地氈之外咧，嗱，有關呢個規例嘅第21條咧，嗱，原來喺街道上邊一啲叫做執拾一啲棄置廢物等等咧，都係違法嘅。咁啊話到最高罰款咧就係$10,000嘅。咁啊當然啦，如果你話同埋頭先提過嗰個有一個叫做遊樂場所規例第23條咧，就話如果喺遊樂場所嗰度咧，將只腳放上張凳嗰度咧，或者亂咁瞓啊，咁又可以罰款呢個$2,000，以及咧就可以罰你監禁14日嘅。咁但係咧，即係有 要監禁添喎。頭先嗰啲都係齋罰錢。我仲諗住幫你計數。嗱，如果你又叫做揈嗰張地氈。跟住又執垃圾，又加埋其他，你都係哇咁好快就蒸發咗$30,000俾政府㗎啦， 好快嘅咋。不過咧都問過有關當局嘅，咁你哋係咪會嚴厲執法啊？咁佢哋都話到，如果見到譬如喺公園嗰度有個阿伯咁樣，或者我啦，我自己將只腳唔小心放咗上張凳嗰度嘅。直腳整親啊，諗住扭一扭拉拉筋嘅，俾人睇到喎，就同我講啊，白生我會勸一勸你先嘅。如果白生你再唔聽嘅話咧，我就會俾告票你啦。即係佢哋通常咧都會有一次咧勸一勸一下啲人先。如果唔聽嘅，即係要喺度生事唔合作嘅話咧，咁先至咧就會有一個罰款俾翻佢嘅。係啦，咁仲有好多香港都有唔同法例啦，外國都有好多嘅。有啲又係大家估唔到嘅。好啦，例如咧喺呢一個法國。法國其中最出名嘅咩？就係十字反轉再反轉啊！ 巴黎鐵塔 反轉再反轉啊嘛！原來咧喺巴黎嘅火車站嗰度咧係唔可以 kiss 嘅。 嚇？ 係啊！ 巴黎嘅火車站， 巴黎嘅火車站嗰度咧係唔可以 kiss 嘅。咁佢哋話到啦，如果喺火車站嗰度 kiss， 即係除咗 kiss 咩都得， 即係跳咗 kiss 呢一步。 係啦。 層次太低啦， 層次太低啦， 一嚟就。 佢就罚你 握手啫， 点解你净系 kiss 可能佢就系罚你，系啦。咁除咗法国之外咧，仲有啲意大利咧都有一个得意嘅法例，我又系百思不得其解。细路仔去到海滩啊，中意打排球啊，玩下堆沙啦，系咪？当然，意大利嘅沙滩咧系唔可以俾你玩堆沙。如果你堆沙嘅时候咧，佢系可以罚款咧，你25-250欧元。即系呢啲我又系百思不得其解嘅。例如瑞士呢个又得意，好搞笑啊！佢话咧，你养鱼可以养鱼啦，我养条金鱼，咁但系如果你只系买一条鱼，或者你有两条鱼喺个鱼缸嗰度，其中一条咧死咗，犯咗套啦，咁得翻一条鱼喺鱼缸嗰度，而俾人见到嘅话咧，佢可以罚你钱嘅。 哦，即系点啊？佢一定要两条鱼先至成一个缸。 系啦，呢个咧应该系同当地一啲叫动物法例咧系好有关系， 即系不能够让它寂寞咁。 冇错啦，即系佢哋个心态就系觉得。其实鱼咧都系需要有陪伴嘅，系咪？咁我哋人都要听心机啊，睇下电视有 伴啦。佢真系知鱼知乐喎，呢个系。 系咯， 瑞士真系几好嘅国家嚟咯。 系啊，呢样嘢真系唔错。 唔系，即系我听你讲嗰个咧，即系话如果条鱼反咗肚，跟如果原本你养两条啊，跟住有一条反咗肚，咁即系话。我唔可以即刻闹佢上嚟，我要买多条鱼翻嚟，我先至可以闹佢上嚟。 中国应该你错啊，应该系咁样。我好少话中国错，但系呢个真系要纠正， 即系大胆嚟。 因为 点解 咧？ 大胆 中国， 因为点解咧？ 拖佢出去。 呢个关乎于瑞士嘅法律问题。如果条鱼反咗肚咧，我应该将条鱼捞上嚟先，放喺侧边，就唔好安葬佢住，然后喺出边喳喳淋咧，就搵翻个盘翻嚟，放翻入去。咁你條魚咪有一樣有兩條咯？ 咪先放喺側邊嘅意思係放喺個魚缸旁邊， 放喺魚缸旁邊先啦。 咁即係條魚要隔住塊玻璃望到嗰條反咗肚嘅魚， 起碼可以悼念佢先啊嘛。咁係啊， 但你都唔係喺同一個缸裡面咯，你犯法。 我犯法啦， 係啊。 如果喺瑞士嘅話， 好難理解呢個，好難理解。所以咧，有陣時佢哋嗰啲法例咧，或者香港嘅法例咧，有啲人真係可能諗得過分得滯嘅。咁譬如瑞士呢個養，可能有啲魚真係佢中意一條咧，佢打鬥魚嘅，咁你冇理由打交魚下下兩個都打到好犀利嘅喎， 係 喎， 係 咪？我諗咧，即係除咗呢啲法例之外咧，你都要俾個充分嘅解釋。即係人問你喂，得兩條魚，而家你死咗一條，你都要揾翻第二條翻嚟㗎，都俾個時間佢，就唔會話即刻咩嘅，係咪？ 我思疑係嗰條魚毒死佢嘅。 先下手为强， 搵人查案咯，要系嘛？ 跟住其实系想陷害个主人。 唔知点解今日阿 O 讲乜嘢，我都觉得系大叔叔， 大叔叔嘅靓仔啊，系啊， 得晒咁样，唔好咁啊！正能量，我哋节目神光第一线啊！ 系啊，好，唔该晒小白，时间嚟到九点钟啦。 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风势较大，星期五能见度较低，稍后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稍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嘅快线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噶。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对出。咁另外较早前咧，新蒲岗防疫措施咧需要封闭嘅道路而家系重开噶，就系锦明街同埋部分嘅显庆街啊，封路重开。新蒲岗嘅锦明街同埋部分嘅显庆街封路咧就重开。咁另外啦，荔枝角天桥去美孚方向，近住富昌村，由于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港湾豪庭嘅。咁重复多次啦，荔枝角天桥即系西九龙走廊，即系荔桥啊。荔桥去美孚方向喺富昌村，由于有坏车慢线啦，龙尾排到去港湾豪庭。屯门嘅石牌头路有爆水管，去山景村方向介乎青阳街同埋明琴路嘅一段石牌头路全线封闭，就系石牌头路啦，去山景村方向介乎青阳街同埋明琴路一段啦，需要全线封闭。咁反方向去赛义桥方向，咁都系介乎青阳街同埋明琴路啦嘅快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在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隧沙田入口挤塞，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车多，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慢车，龙尾在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在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就在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油塘，落返伟业街的支路挤塞，龙尾在黎业街。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振兴工厂大厦一段车多，排到去环宇海湾。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波成，元宵佳节一家人要食咩甜品啊？ 梗系糯米糍啦。 因为烟烟韧韧？ 唔系。 因为甜甜蜜蜜？ 都唔系啊。 咁因为咩啊？ 因为食过糯米糍，成家甜魔糍。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黐到神。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默视线，沉迷最真，曾过世间。 投资 O to O。 早晨啊，阿欧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早段咧最多跌362点噶，去到美市咧竟然转升，全日咧收报啊吓31,537点，升15点啊，标普500指数升4点，纳斯达克指数咧一度重挫529点嘅，收市咧跌幅收窄去到67点。如果咧纳指真系跌500几点嘅话咧，可以话系科技股嘅股灾嚟啊。不过咧呢件事冇咁样发生到，咁啊，所以今日港股咧 ADR 咧都唔算跌好多，而且咧有好多传统类嘅股份啊，随时有到助力啊，令到港股咧继续升上去添啊吓。正所谓星期三最紧要买股票买得啱。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嘅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 ，Bobby， 各位听众早晨。 Clara， 经常都听到现今科技好发达啦，亦都有唔少嘅科技可以帮到我哋一啲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嘅。 是啊，因为其实我哋嘅学生咧，有时可能系真系需要咧有少少嘅科技帮一帮佢咧，就已经系将佢哋成个嘅人生系会改变噶啦。因为有时可能例如可能视障朋友啦，咁可能佢真系影咗张相之后咧，其实咧佢嗰个电话咧就可以读翻晒啲嘢出嚟嘅。例如可能会话到俾你听，前面个人咧佢咧就系着住件啡色衫嘅女仔嚟嘅，戴住个眼镜嘅，咁令到我哋嘅视障朋友咧就可以咧好清楚就知道啊，原来前面那個是什麼的人來的、所以這個就已經是一個很簡單的科技，但是對於視障的朋友呢就已經不再好像以前那樣只有摸字、又不太知道是什麼的形象、就差很遠、例如可能他們是、落單吃東西樣，如果他是有這個科技可能拍了那個的餐牌啦，就已經是會讀到出來給他聽、有些什麼的食物啦，就不用再依靠別人呢就是說、你 要等一個嘅侍應啦，就讀俾你聽啊！我哋今日有啲乜嘢食，乜嘢食，乜嘢食咁樣，咁就所以咧，其實就已經係可以靠翻我哋嘅弱能嘅朋友咧，佢哋自己可以去選擇到佢哋嘅生活嘅質素啦。 咁啊，即係更加方便啦。尤其是你頭先講話，將一個影像咧，就係可以聲音化添。 係啊，咁其實咧，除咗呢個視障嘅朋友啦，聽障嘅朋友都係喎。頭先講緊係去餐廳啦。咁聽障朋友咧，其實喺一個咁嘈嘅環境咧，咁如果你係啊要落單啊，咁其實都係會好辛苦，真係聽唔到個侍應話俾你聽，其實有啲咩湯。咁佢咧可能有啲朋友一齊食飯噶嘛，咁佢又唔好意思之下，咁即係點咗頭咁樣咧、之後其實佢可能想飲呢個蘑菇湯，咁就可能嚟咗個羅宋湯咁，就會唔開心啦。咁其實咧，我哋由今日想介紹一支筆啦，一支筆咧，我哋叫做藍牙收音筆。咁呢一支筆咧就好簡單嘅啫，直接係連接咗嗰個助聽器嘅。咁即係話咧，可能去到去餐廳食飯嗰陣時，咁你可能就係要落單啦。你睇完嗰個嘅餐牌，你想落啦。如果我哋聽障朋友咧，佢係淨係助聽器嘅話咧，咁對佢嚟講咧就聽得好辛苦，因為有個噪音同埋有個距離。噪音距離呢樣兩樣嘢咧，係對我哋嘅朋友仔係好重要嘅。咁如果係用咗呢一支筆咧。咁佢咧就好似记者咁样，你见啲记者咧访问系点样嘅支笔？ 就会将个录音笔咧，就系大概递到去要发声嗰个人嘅嘴前面几寸位置啦，好似访问形式咁样。 系啦，六寸位置咧，即系个拳头位咁样，证明就系录音咁样。将支笔咧系递去嗰个嘅侍应，佢嗰个嘴咧即系六寸咁大概嗰个位置咧。咁、佢就已经可以去话到俾你听啊，今日厨师推介咧可能系咩牛扒，又唔知有啲咩西拉牛扒，咁佢就会知道晒啦。咁另 外咧，咁就當嗰個嘅聽障朋友咧，可能話俾你聽啊，我要幾多成熟啊，又或者我唔要一啲某啲味啊，或者係佢自己個人嘅喜好咧，佢可以講出嚟，而個侍應係當佢覆翻個單嗰陣時咧，就肯定咧大家個溝通係冇斷嘅，咁就令到嗰個聽障朋友出去食飯咧就會好開心啦。如果唔係咧就慘啦，嚟咗碟嘢啊，或者係嗰啲嘅食物咧唔係你想象中嘅話咧，咁呢一個都係影響質素嘅。 係嗱，我聽阿嘉慧咁講咧，我想象啦，因為我冇見過呢一支嘅藍牙收音筆，係咪其實佢都應該有啲消噪功能咧？即係消除咗佢啲環境好嘈雜嘅聲音啊，令到佢主要想聽嘅內容咧比較集中啲同埋清晰啲咧。 嗱，其實咧噪音咧嗰、那個，如果佢因為頭先講咧，就係話如果你支筆咧係對住嗰個講者啦，即係個人講嘢嘅話咧，佢係錄串嘅話咧，其實就已經係消咗好多噪噶啦。反而咧，你冇嗰支筆咧，你由嗰、那個嗱，你諗下你係坐喺度噶嘛，而個侍應係企喺度噶嘛，咁呢個咪有個距離咯。因為你唔會落單嗰陣時咧，你會企喺度同個 唔會控埋你耳仔邊講咁樣。 係啦，佢又唔會控埋嚟我隻耳仔邊講，即係其實因為我哋嗰個聽聲音咧有個距離，同埋噪音呢樣嘢最挑戰噶嘛。咁所以咧有咗呢一支筆嘅話咧，就已經係減曬噪噶啦。但係如果咧你嗰個侍應係有個咁遠距離咧，就係、是、個助聽器咧，佢就會減噪嘅。係啦，其實減噪嘅原理咧就係話佢嗰部機咧，佢識得同你分析嘅聲音。因為我哋嘅語音咧嗰、那個嘅波浪啦，我哋電腦即係視形象化咗咧，係個波浪係會有一啲嘅變化嘅。 即係個聲頻啦、啊。 係啦，嗰、那個 frequency 咧就會係一路會有啲變化嘅、但係咧噪音咧、那個 frequency 咧就基本上好均勻嘅。咁所以咧我哋嘅儀器咧就會識得向佢分析，就係話啊，原來呢啲咁樣嘅咁平均嘅聲音咧，呢啲就應該係噪音，因為對部機嚟講，其實佢唔知咩叫噪音，咩叫語音。咁佢嘅分析就係喺呢一個位啦。咁當佢咧係嗰個嘅知道呢啲好均勻嘅聲音咧，佢就會將佢壓縮咗。咁而令到咧我哋嘅人聲咧就會擴大翻啦。咁所以咧就令到我哋咧帶住助聽器嘅朋友咧，佢哋就會係聽得會好啲啦。 我反而突發奇想咧，有一個好奇嘅地方就係頭先阿嘉慧就講話呢一支嘅藍牙錄音筆咧係連接咗嗰個助聽器噶嘛。咁你知啦，頭先你話如果喺茶餐廳叫嘢食咧，通常嗰啲職員咧可能就比較大聲啲講嘢。咁如果真係對到正呢支錄音筆又大聲咁講，咁嗰個助聽器咪會好大聲咁樣播俾嗰個弱聽人士聽咯。 嗱，助聽器咧其實我哋係一個限制嘅，係唔會俾佢係過量嘅。例如好似中度聽障嘅朋友咧，好多時佢哋咧好中意係除咗個助聽器，就直接咧就用一個耳筒咧就去聽歌咧。咁其實就會係會對佢嗰個嘅耳仔咧係會有一個嘅聽損嘅，因為咧當佢聽得到可能啊，我哋啲歌詞語音咧可能係比較高頻聲音多啲噶嘛。咁當你咧啊，我想聽清楚啲啲歌詞啊，原來啲鼓聲同埋啲樂器聲咧已經係過量噶咯喎。咁所以咧，我哋就會係叫一啲嘅中度聽障嘅朋友仔。啦，任何嘅聽障朋友咧，佢哋一定係要首先戴咗耳機先，然之後先至再戴個耳筒。咁、那個耳筒咧個輸出咧，就算好大聲都好，咁其實咧佢嗰個耳機反而係會保護翻佢嗰個聽力，即係唔會俾佢咧係過量嘅。 係咯，即係唔會好似我頭先擔心話無啦啦喳一聲好大聲咁樣，好似我哋有時都會遇到呢啲狀況噶嘛。 咁所以呢啲嘅情況咧，就記住啦，一定要係戴耳機啦， 同埋都俾健聽人士知道啦。即係如果下一次咧，身边有弱听人士咧，手持住一支咁样好似录音笔嘅嘢咧，摆喺你面前咧，你就照正常音量咁讲嘢就得噶啦。 系啦，咁你记住啦。 好啦，唔该晒 Clara， 拜拜。今日想同大家介绍我最中意嘅音乐风格 R&B。其实 R&B 的全名呢就是 Rhythm and Blues， 一般呢就是译作节奏怨曲，虽然叫做怨曲，不过它的节奏感很强，所以听起上来一点都不悲伤的。 R&B 源于黑人的蓝调音乐，即是 Blues， 是现今流行和摇滚的基础。其实一听到 R&B， 很多人都会将它定义为黑人专属的音乐。其实黑人音乐圈大为盛行的 hip hop 和 rap 都是源自 R&B 的，而且在这两种的音乐风格当中也都保留着不少 R&B 的元素的。如果你都想认识更多关于音乐的知识，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嘅 Daisy 啊，早晨 Daisy。 啊，早晨啊，你好啊，林慧。 点啊 ，Daisy， 你几好嘛？ 好好啊，好啊，好啊。 嗯，我知道你之前系咪都经常要出入医院啊？ 系啊，咁咧我就想多谢啲人咯。 嗯， 咁我就多谢我呢一年嘅男朋友阿 Ben 啦， 系 佢不辞劳苦咁样照顾我咯，因为我脑出血喺度休养紧。 嗯， 咁啊，多谢上星期佢，因为我脑出血复发，嗰啲热心市民帮忙打电话报警啊。 系， 再要多谢 Jackie 妹，因为佢系我救命恩人。 嗯， 多谢小云，佢个人好好，咁样就好关心我嘅。 嗯， 最后我想点陈百强嗰首《喝彩》，鼓励我自己努力加油，同时亦祝大家身体健康啦。 Daisy 啊，你介唔介意话俾我听咧？你呢个情况大概维持咗几耐啊？ 都已经有。我以为自己好翻噶啦，咁不幸咧，上星期又喺九龙城公园门口嗰度咧，又突然之间咧抽搐啊，咁样咧啲市民就帮我报警咯，咁样十字车就送咗我去 QE 咯。 系，咁你而家系喺屋企定喺医院啊？ 我喺屋企咯。咁住咗两日医院，佢医院就话我喺广华医院做手术。 嗯，明白明白。咁你真系要好好保重身体啊！我希望咧，你喺之后嘅治疗都可以 keep 住啦。有时打电话上嚟同我哋讲下你嘅平安啦，我都会记挂住你嘅。 多谢你哋。 系啊，祝你身体健康啦，同埋祝咧同你一齐咧经历呢一段日子嘅屋企人咧，个个都健健康康，互相都有正能量提供俾大家。咁啊，大家都可以努力咁样去面对每一日。 哦，好啊。 好，多谢你电话 Daisy。 嗯， 拜拜。 拜拜。 为什要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欢笑的跑道，剩一分热仍是要发光，找紧美好。春风一吹草在苏，永远不见绝路，明日变迁怎么可知道，何时悲观顺命数，似朝阳正初升，你要自信有you、yeah. 你都有祝福说话或者有啲说话咧，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点首歌同大家分享嘅话咧，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8啊！咁啊，而家咧可以做个登记，咁喺指定日子咧就将你嘅说话可以播出噶啦。 嗯，我想问问两位咧，琴日喺呢个港台电视31。介绍嗰度有冇讲过解救古城啊？ 有 啊，有系嘛？ 系啊， 雅典啊嘛， 雅典啊嘛，系 冇啦，讲完噶啦，系讲咁多咋？ 系 Kason 介绍得好精彩嘅、 啊， 只不过我哋唔记得咗。 系、啊，喂，原来李星演、啊，钟哥 就系、是、啦，即系嗰个精髓系由梁荣忠声音导航嗰度冇讲到， 系冇讲啊！ 哎呀， 我哋帮你日日讲，唔紧要噶，唔紧要噶，系啊。 唔系，但系呢一个系咩咧？系当你听完 Kason 精彩嘅介绍，一打开电视，咦？是鐘哥咁、 啊、 樣，咁、 啊啊、 你咪有額外嘅驚喜咯。 真係啊，所以話依家港台電視31咧，好好睇㗎。我由《醫生與你》開始睇梁海玲，跟住另一個姓梁嘅睇聽埋梁榮忠聲音導航。係係啦，咁、啊、但係你導航四集啫喎，鐘哥係咪？ 係啊，因為佢都係得四集啊。 係咩？ 係啊，呢、這個歷史二三事解救古城啊。咁啊就會連續四集啦。咁琴日出咗第一集啦，咁就會有梁榮忠聲音導航，帶大家去睇下一啲有好多歷史。嘅見證嘅城市、 哦嗯、感覺如何呢？其實你睇過好多次咯，咁樣， 我自己 嘅時候睇噶嘛， 我自己真係要睇多好多次，點解呢？因為配音嘅時候，我要睇住份稿啊，咁我都係立住個嗰個 mon。咁所以變咗我唔係睇得好仔細嘅，咁所以翻到屋企嘅時候咧，而家佢出街嘅時候，我自己都會好想即係由頭到尾睇多幾次添， 輪一輪佢 做得好仔細嘅成個節目，做得好仔細。 咁配完之後有冇好想如果復飛嘅時候都去親身體驗一下咧？ 嗱，唔係講少喎，真係有喎。 你最想去邊度啊？你配咗幾個地方？ 個個都想去，當然第一個去咗雅典先啦，個個都想去。 正所謂你想點？去雅典、啊、 因为未去过嘛、 啊、 其他仲有咩地方啊？ 嗱，仲有呢、這、一个古埃及啦，即系金字塔啦，咁另外仲有亚特兰提斯啊！ 哇，亚特兰提斯、啊、被消失的国度喎、啊，呢、這个被 誉为，咁、所以大家密切留意啊！ 好， 晨光追踪31。 早晨啊，刘昌。 系早晨，昌。 早晨，各位。 点啊？今日31有咩睇？ 嗱，喺阿刘昌讲之前咧，我讲咗先啦。系啊，系亚历山大啊，唔系亚历山迪兰蒂斯。 哦， 仲有系亚历山大。 哦， 咁啊，系啊，下个星期二继续睇解救古城啊， 解救咗 你。你话睇咗好多次嘅 亚历山大， 你唔好去错咗。点解真系复飞嘅时候，咦？点解同我讲嗰啲嘢完全唔同嘅？ 地图揾唔到啊！ 睇到个亚字啊嘛，亚历山大。 好啊， 历史二三事嗰个节目就系、是、大家要密切留意啦。好啦，交俾阿畅讲下今晚有咩睇。 咁啊，今晚礼拜三啦，礼拜三今日咧有啲特别嘅个节目安排。咁因为咧今日全香港咧都有一个好重要嘅事，大家都关注嘅、就系呢个财政预算案嘅发表啊。 嗯， 咁咧，咁啊，今日咧，我哋港台电视咧就会一连串嘅节目咧，都系同大家关顾一下呢一个议题。咁首先咧，转个头咧，朝头早11点咧，阿财爷陈茂波司长咧就会发表呢个财政预算案2021噶啦。咁港台电视32咧喺11点开始就会现场直播。 嗯， 咁但系如果你话喂，我边有时间睇晒咁成个啊？咁就各位要留意啦，晏昼5:05至到6点咧。港台电视31翻返去31台啦，咁就有财政预算案嘅速递2021，咁到时呢就会有好多唔同嘅专家啊，或者係一啲记者朋友啊，同我哋分析一下嚟緊发表呢份财政预算案有啲乜嘢特点嘅。 嗯， 有个懒人包咁样啦，帮大家将啲亮点啊归纳晒出嚟咁啊。 咁呢个节目呢亦都係同港台一台啊，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嘅，咁大家可以电视、电台都可以一齐留意一下啦。 有声有画，因为都可能同我哋息息相关嘅， 睇、下 有啲咩措施系同我哋有联结嘅啦。 睇下咩惠民嘅措施啦，除咗借钱之外吓， 咁啊，即系听完呢啲专家嘅分析之后咧，咁亦都可以去到夜晚啦。今晚7:30咧有2021财政预算案论坛，咁啊。 近年年年都会搞啦。呢、這个论坛咧就是、由多间嘅电子传媒咧联合直播嘅，咁、邀请到啊司长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上嚟，咁啊传媒嘅代表咧就会就住呢个预算案即将发表嘅预算案咧就向阿财爷提出问题，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佢点样回答啦。 系，即系如果有唔清楚嘅就即系问一下，到底系点嘅咧？咁 系啦，冇错， 好， 冇错啦。咁啊，睇完本地啦，咁啊，亦都带大家咧去睇下个世界啊。咁啊，今晚九点半继续有31看世界。今晚咧就会继续啊，同上个礼拜一样看一看美国喺疫情底下有啲乜嘢危机啊。 嗯，咁应该就系同啲物资有关啦。 冇错啦，咁啊，疫情咧其实。全世界都有物資短缺嘅啦，即係記得香港咧最初疫情爆發咧，大家咪搶口罩啊、搶搓手液啊，嗰陣時好頻臨噶嘛。 係啊， 咁原來美國都有呢個情況啊。 我仲好記得咧，之前即係臨封關咧，我就真係捉住尾巴咧去咗一轉泰國。嗰陣時咧，好多人都話：，唉、泰國如果你去旅行，睇下有冇口罩啊、搓手液啊嗰啲啦。咁佢哋真係咧擺喺好多眼嘅地方，即係一啲大型嘅超市啦。咁口罩真係揾唔到啦，已經好多眼嘅地方就只有一啲搓手液咯。係啊， 你都有買啲翻嚟做下手信。 係啊係啊，即係最好嘅手信啊！嗰陣時因為香港買唔到， 即係泰國已經唔係買嗰啲豬肉乾啦，變成買搓手液啦。 冇啊，梗係啦。 咁啊，今晚會同大家睇下啦個節目，睇下美國咧佢哋歸為呢一個咧醫療物資生產大國啊，但係佢哋近年咧本土生產線咧不斷萎縮，究竟點解咧？佢哋靠曬外來進口又帶嚟啲乜嘢問題咧？今晚九點半31看世界同大家看一看啦。 係呢、個問題都要諗下，因為如果你淨係依靠曬外來，即係當冇得出出入入，即係出入口嘅時候咧，咁你就坐咗喺度啦。 係啊，所以即係都可以睇下呢個31看世界。反正依家冇得飛啦、你話咁容易有得飛就話唔使睇啫。 坐喺屋企都可以睇到呢個世界。 係啦、 記住留意港台電視31啦。今朝早唔該曬劉暢嘅解説。 唔該曬， 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在上午11:00在立法会宣读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他在社交网站上再一张整理自己佩戴绿色领呔的相片，在贴文说已经整装待发，准备迎接忙碌的一日。据了解，政府将会向失业人士提供担保，让失业人士向银行申请贷款，贷款额可以是月薪6倍，上限80,000元，年息1厘。消息透露，计划设5年还款期，头12个月只需还息，之后本息摊还，逾期还款可以退还利息。申請計劃的人士必須提供失業證明。另外，消息透露預算案會提出撥款大約3億元，提升現有足球場設施。預計康文署轄下超過300個足球場之中，有70多個可以提升設施。陳茂波發表預算案之後，下午將會出席記者會，晚上出席電視論壇回應提問。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昨日有200多名优先接种组别人士接种新冠疫苗。另外，由于预约系统一度出错，昨日亦都有超过300名市民因而提早打针，因此昨日共超过530人接种科兴疫苗。他表示，未来2星期的网上预约名额已满，大约70,000名市民预约接种。另外，聂德权说，超过1000名私家医生参与疫苗接种计划，预计下星期中可以为市民接种。他指出，到私家诊所接种不需要网上预约，较适合对网上预约感到困难的市民。他又提到 BioNTech 伏必泰疫苗将会在明日抵港，大约有几十万剂。政府昨晚採取颶風強制檢測行動，將新蒲崗、金橋大廈和東城大廈列為受限區域。政府朝早大約7:00完成強制檢測行動，大約520名居民接受檢測，沒有發現確診個案。 政府表示正在受限区域内进行执法行动，确认受限区域内所有人士已经接受强制检测。区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可以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指定出口离开受限区域。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表示已经指示起草法案应对中国崛起。他表示已经指示参议院相关委员会根据去年的建议起草一项跨党派的法案。舒默强调今年的方案将会针对在美国制造业、科学与技术、供应链和半导体方面的投资，期望可以为美国人创造新职位。舒默去年建议寻求1000亿美元协助刺激由人工智能到量子计算及半导体等重要科技领域的研究。外界相信舒默试图以强化美国的科技业应对中国被指不公平的做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风势较大，星期五能见度较低，稍后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657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144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4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96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12.5元，升5.5元；美团397元，升4.2元；阿里巴巴247.2元，跌4毫。新洲国际177.4升1.5，友邦保险104.6跌8毫，中国平安97.45升1.15，比亚迪股份230.6升4.6，药明生物109元升1.8，港交所564元升6元，快手355.6跌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42，瑞士法郎0.906，加元1.257，人民币6.457，英镑对美元1.419，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94，新西兰元对美元0.737。日经平均指数报30017点，跌138点。港金现价报1671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21美元，卖出1809.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返呢，就係、是、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屯門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呢仲係未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跟住洪天路对出。重复多次啦，就係、是、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屯門医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跟住洪天路。咁喺屯門嘅石排头路呢就爆水管，去山景村方向介乎青阳街至到明琴路之间嘅一段石排头路呢需要全线封闭，反方向去塞尔桥方向介乎青阳街至到明琴路之间嘅一段石排头路呢快线亦都需要封闭㗎，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还有少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车多，龙尾顺德中心，咁后少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嗰段咧，亦都慢车。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 业街啦，应该系近住丽港城嗰一段挤塞，龙尾咧就排到去伟业街啦，系近住丽业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嗰条支路亦都车多，龙尾九龙湾验车中心。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洪水桥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和宝林路马油塘方向秀茂坪。咁啱啱收到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是清理好啊。咁但是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对出，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屯门医院快线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但仍然都是挤塞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收点子三色咁简单。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咏钦。 今朝我想讲 B B 单车雪条。早几日我如常去到一间餐厅，拣咗一个窗口位坐。当我开始食嘢嘅时候，被窗外一个好年轻嘅女士吸引咗。不是因为她的外貌，是因为她的行为。本来她是行紧的，突然在这块玻璃窗前面停低，那我即刻望一望她。她个子比较矮小，大约五尺高左右，看个样应该只有二十出头。她一只手抱住一个 BB 仔， BB 仔在度扭紧计，两行眼泪系咁流出嚟。她另一只手推住一架 BB 车，BB 车装满了很多日用品，一看这个景象就联想到了，这个年轻女仔刚刚去完日课，怎知个 BB 扭计，所以停低要哄回她。我心想，为什么一个这么年轻的女仔会过这种生活呢？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不是应该约埋朋友一起玩，过一些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的吗？当我仲谂紧嘅时候，有一个小朋友踩住一架单车进入我嘅视线范围。这个小朋友大约五六岁，后边有一个妙龄少女急步追住，睇佢大约应该系廿五六岁。小朋友停低，等呢个妙龄少女走近佢身边嘅时候，揽住佢。这个女仔当佢揽翻住呢个小朋友嘅时候，散发出一份母爱。好明显应该是两母子。我又想，为什么这么后生的女仔不是自己去玩的？我继续想的时候，又有一个女仔在这块玻璃窗前面经过。看她的外表应该是四十过外，穿着一套行政人员的服装，一手拿着一个公事包，另一只手拿着一条雪条，而且好满足，一啖一啖喺度食。我又谂啊，点解你咁大个人着到咁样会喺条街度食雪条嘅？呢个画面 你会想到啲乜嘢呢？好多时我哋会将某一啲年纪定型，一定要做某一啲事情。年青人一定要有理想，尽量读多啲书，第时唔系做医生就要做律师。年近三十就要事业有成，如果唔得呢，咁就要面对现实，打多两份工，储多个钱，唔好再讲咁多理想。结婚之前必定要置业，细路仔读书嘅时候要搬去名校网，搵间一条龙嘅幼稚园，小学到中学直头帮佢入埋大学。跟住两公婆去到六十岁退休，然后小朋友大个行翻同你一模一样嗰条路，呢啲就叫做人生必经之路。点解我哋唔可以试下唔系咁样行呢？我二十岁已经想做妈妈，未到三十，好想同小朋友踩单车。我年近半百，事业有成，但系仍然想回复童真，喺条街度食雪条，系咪咁样就唔得呢？大家都可以选择自己人生嘅路，最紧要自己觉得幸福咯。当佢哋各自离开之后，我睇翻自己，虽然我冇 B B， 冇单车，亦都冇雪条，但系我都觉得好开心，因为我揀咗一条自己喜欢行嘅路。大家都要向住自己觉得幸福嘅道路进发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向前，路一直都在。Oh yeah yeah。 穿过一块黎明，一片黑暗，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习惯？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向前，路一直都在。看不清的路又算什么？看不清的梦又算什么？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唔少上班一族都中意带饭翻公司食，一来食得健康啲，二来又可以悭钱啊嘛。不过我知道带饭带得多，难免都会有少少闷嘅感觉嘅，所以今日吹神厨房俾大家多啲新意，介绍一个韩国大热嘅紫菜卷新做法。 只需要对接再对接，就可以做出外形美观、健康可口的韩国紫菜包饭啦。正所谓真系手残都做到啊！希望俾到中意大饭嘅你一啲新主意啊！做咩咁驚啊？聽到手殘呢個字，你知唔知手殘都做到咧？係而家好多食譜後面括弧嘅一個嘢嚟嘅。係啊，即係話俾你聽，唔使驚。即係你望到個樣好似哇好複雜啊，跟住就唔睇或者唔做。咁跟住好多人因為好想你試下咧，都會話呢個真係手殘都做到。 增加點擊啫，應該係。 唔係嘅，其實有時你真係會俾佢個樣呃咗。哦，原來咁簡單就整到啦。今日講呢個韓式紫菜卷咧，我覺得好啱，就係大家可能帶翻工啊，或者。即系翻学咁样，即系带个饭翻去食。咁平时嘅韩式紫菜卷咧，大家都知道啦，就系一条长条形卷卷卷，跟住就切开一块块咁样啦，好似寿司饭卷咁啦。咁今次呢一个咧，一个喺韩国而家好热潮去嘅做法系点咧？一张正方形嘅大嘅紫菜啦。咁你咧就幻想佢對接再對接，嗱有啲聲，嗱呢張唔係紙材，呢張係紙嚟嘅，但我示範俾阿 O 睇。咁你咧打翻開嘅時候，咁你就見到其實佢係有個十字喺度啦。咁你幻想一個大嘅紫菜，佢就分成四格。咁喺其中一邊咧，你就跟住一條邊咁樣剪，即係佢有四條邊啦。 即係用教剪嘅。 系 即係用食剪啦，食剪啦。 係啊，用食物剪啦。就喺其中一條邊嘅中間咧。向住个中心剪一下，咁咧就变咗做咧，佢系有一条痕啦。但系唔好剪到断咗，即系剪到中间个位置啫。咁就有一条痕啦。咁然之后咧，都系依然系有四格噶嘛，即系呢一块紫菜。你咧就将每一格就填一样你中意嘅餸，譬如可能我左上方就摆啲泡菜，跟住咧。右下角就擺腸仔，跟住左下角就擺一塊芝士。 哦、你講緊係好大塊 A4 size 嗰啲紫菜。 係啦係啦，嗰啲大紫菜。跟住譬如左上角咁，我就擺幾片青瓜咁樣。咁點樣做法呢？就係由因為你下面咧咪剪咗刀嘅，咁就將其中一塊我當係右下角咁啦，向上覆一覆。咁你就包住咗。然之後咧，順時針咁樣覆埋過隔離。跟住再順時針咁覆翻落下面，咁、其實咧佢就變咗一個咧好似摺好咗嘅銀包仔咁樣嘅，咁而你嗰幾層嘅餸咧就會夾曬喺中間，又唔跌落嚟。 啲餡就唔可以落咁多啦，如果唔係會瀉餡啦，係咪？ 嗱，所以其實你應該正常啦，因為所謂飯卷頭先我哋都 miss 咗嘅，應該有一格都要係飯嚟嘅。咁你最好咧就有一格係飯咧，佢其實都會黐住咗啲餸嘅。咁跟住再黐再黐，其實只需要咧就係喺呢塊大。大嘅紫菜剪一刀，系啦，剪到中间嗰刀，系啦，咁我就可以咧做一个咁样嘅接对接、 哦， 就变成一个包咁样。 呢个可以系轻便当啦，即系如果带翻公司食，你有阵时又唔想排队叮微波炉，因为其实好多公司加上依家疫情严重啦，即系个个都攞个盒去叮咁样，跟住可能入边会残留啲细菌嗰啲咁嘅嘢啦。咁同埋即系如果你有一间普通嘅公司有两个微波炉好味啊，放 lunch 嘅时候咁样，跟住大家排队叮，跟住咧一个钟头 lunch 用15分钟排队，有2分钟咧就 系 再讲埋是非，跟住翻去个位度食饭食。跟住咧就已經完啦個 lunch， 咁你就變咗即係好乏味咁樣咯。但你呢一個就直情朝頭早可以擺住咁，咁跟住可能喺常温底下，跟住 lunch 就即刻攞出嚟食咁。 係依、這個幾好嘅地方就係因為平時你嗰啲紫菜卷咧，你要將你啲材料譬如蛋啊，青瓜啊，你都要切到一條條條狀，跟住去包噶嘛。咁、但係因為而家你變咗四個正方形咁樣，咁其實擺嘅餸菜咧就比較任意一啲啦，可以係啦。咁其實有好多變化啦，你又可以擺啲吞拿魚啊、肉鬆碎啊咁樣。咁其實都有好多嘅變化。總之咧，你就當一塊紫菜，佢有四格，你就可以擺三樣餸加一格係飯嘅，將佢對接對接對接，咁就變咗一個好靚嘅飯卷啦。 結語要用翻嗰句手殘都做到嘅， 冇錯。 我的享樂時代。 小白 系喺度啊！ 不过咧，开讲嘢之前啊，我想问一问阿 O 一个问题先， 请讲。 出边咧，你成日讲嗰只星期鸟同埋咕咕咕咧， 系啊， 我想话咧，如果系 嗰只咧系星期六定还是咕咕咕啊？ 星期六， 星期六啊！我仲话出边真系听到啊！ 唔系我中国啊，嗰只乌鸦嚟嘅， 唔系 星期六， 星期六， 星期六， 星期六， 即系嗰度好多噶，星期六 嗰度好多嘅。 咁我要搵埋只咕咕咕先。 咕咕咕就真系咕咕咕。咕咕咕， 扮得好似啊！崔健同你实在扮得太似啦， 其实有时系我嚟嘅， 会唔会偶尔系你扮出嚟啊？ 你自己平时嗌出嚟就 系 咁样。 我开声嘅时候都系 咕咕。 你嗰边冇呢啲雀嘅咩？ 冇喎， 系咩？我咁多啲嚟广播度啊， 广播度真系特别多啊。 系啊 ，OK， 系啊，咁啊， 点啊，小白？ 系啊，嗱，我嘅享乐时代除咗我自己享乐之外咧，梗系带埋啲仔仔出去享乐啦。咁我咧有试过带佢哋出去嗰啲公园嗰度咧，就谂住玩翻一啲我细个玩过嘅一啲嘅游乐设施嘅。咁啊，佢哋而家游乐设施系点样嘅咧？其实就即系公园仔嗰啲咧，就起得好靓嘅。咁啊，有啲甚至乎有个主题嘅，例如佢呢个公园嘅主题系海盗船，跟住佢就将嗰啲咩像。外啊，嗰啲爬樓梯嗰啲位啊，上滑梯啊，就做成嚿嘢就砌咗，用砌咗個海盜船出嚟咁嘅樣嘅，咁啊等啲細路仔可以喺上邊咧玩下啲攀繩啊，做啲得意嘅嘢咁樣嘅，咁但系咧我就揾唔翻咧，我以前細個成日玩嗰一類嘅叫做遊樂設施，可能大家咧都有機會以前玩過嘅，嗱其中一個咧我自己想揾翻嘅咧都揾唔到，就係千秋大家都知道各个公园都有的啦，但我而家见到好多嗰啲荡千秋啲咧，就好似着咗条裤仔咁样嘅，系啦，咁嗰啲咧就可能譬如几岁咁都会仲坐到落去啦，咁我大仔咧就已经唔 系 好坐到，所以其实已经开始放弃咗玩呢个千秋。 我反而觉得系坐落去都比较困难，即系你好细个系爸爸或者妈妈抱你放入去嗰个兜兜嗰度先至方便。 系啊系啊，因为我细个玩嗰啲千秋咧，其中有一只咧就系净系一块板喺度，大家都一谂就谂到噶啦。我除咗中意坐喺度之外咧，我就中意企喺度荡千秋。 咪就系因为你呢啲人。企到烂晒咯， 唔系噶，我都锡住佢嚟玩噶， 锡住你仲坐，仲企，你真系， 佢嗰啲可以企噶嘛，钟哥唔系咩？ 嗱，以前咧，即如果你讲呢啲， 系双眼好厚， 嗰啲木板嚟噶嘛，通常咧就会有三块，即系窄身啲咁钉埋一齐， 系啊， 通常烂咧就系踩烂咗最前嗰块嘅，咁所以咧。你就唔敢坐啊，因為你後面嗰塊通常會起曬刺啊咁樣，咁你一坐落去就吉鼻鼓噶嘛。咁另外後期嗰啲就係一塊膠板啦。膠板之後就咪你講嗰啲咯，一塊尿布嗰啲咁樣咯。 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我覺得企嘅時候咧，就真係可以蕩得高啲嘅。咁如果你話坐喺度蕩千秋咧，其實原來香港人咧玩呢個千秋好多時都玩錯咗嘅。玩錯咗嘅原因係咩咧？嗱，你坐喺度啦，其實玩嗰只千秋咧，其實你一開始擺嘅時候咧。你隻腳係唔需要再踩個地下，就已經可以繼續兩邊喺度揈嚟揈去噶嘛。有啲人係每一次踩每一下咧，佢都會攞隻腳再踢一踢個地，加啲力落去，先至可以令到佢繼續喺度蕩嘅。其實就用條腰個力咧，去到咬嗰個離心力咧，就令到你嗰個千秋繼續蕩落去先至啱嘅。係啦，咁呢個咧我就自己唔係好揾到千秋俾個仔仔喺度玩嘅。 總之隻腳唔使落地啦，其實 隻腳係啦，唔可以落地嘅，係啦。好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上滑梯啦。上滑梯而家啲上滑梯咧同以前又好唔同咯。而家啲全部都係咧一個塑膠嚟嘅，咁可能會喺度氹氹轉咁樣啦，或者淨係好短三四尺咁啊上完嘅。咁但我以前玩嗰啲上滑梯咧。我真系成层楼咁高嘅、哦，我唔知系因为我自己细个以前细粒啊，定系我印象模糊记错咗啊。但系以前我细个玩嗰啲上滑梯咧，除咗系讲话成层楼咁高之外咧，仲有啲金属嘅上滑梯， 系系呢个我知嘅， 金属嗰只咧。而家我真系揾唔到， 因为辣屁股啊嘛， 辣屁股同埋危险啊， 危险啲嘅咩嗰只？ 嗱，因为辣屁股啊，固然之咧，即系日头系咁晒咧，咁另外咧，以前譬如话你高嗰啲上滑梯，系用金属嘅话，佢冇一条咁长嘅金属噶，通常系薄噶嘛，一喺个薄位嗰度成日出事嘅，即系佢可能会压劈咗少少边咧，咁就大件事啦。我即系以前僆仔喺我屋企楼下有呢啲啊嘛，即系成日见到啲僆仔咧，即系唔好彩地咧就戒屁股啊，又系戒屁股啊！任何娱乐设施都住戒屁股嘅，真系，即系个千秋又系呢个滑梯又系。 但系如果你话上滑梯咧，其实有一只我自己好中意嘅，呢个就系我大个咗带我仔仔咧喺日本就上过一次。佢有咩特别咧？佢嘅设计就系咁嘅，佢一条好长好长嘅上滑梯。讲紧我上嘅时候咧。我都要差唔多成分半至兩分鐘，我先至上完。係啦，咁啊好長啦。咁佢就唔係一般嗰啲叫做我哋就咁一塊金屬板，佢係成條上滑梯入面都有好多個滾軸。然後你就需要咧，就攞塊可能有啲人攞塊紙皮。 就坐住喺嗰度，然後你就慢慢逐逐逐逐，佢一路上落，一路有聲嘅，因為你滾軸啊嘛，啷啷啷啷啷啷啷咁樣嘅，咁咧就好長咁樣就上曬成條上滑梯。呢啲上滑梯咧，其實我覺得不妨喺香港都可以試下喺公園嗰度起多啲。 你我試過喎、 啊，你試過咩？ 長髮村啊，細個有一個㗎，係啊， 係咩？ 但係佢就唔算好長，嗯、但係因為佢算係一個比較特色嘅上滑梯咧。嗯啊因为你佢好阔嘅，佢一路碌落去嘅时候个感觉好得意咧。嗰阵时好多小朋友争住玩噶、啊， 但系都整到个 pat 几痛嘅嗰只，一路上落去。 细个其实唔介意呢啲嘢嘅，有得玩就得噶啦，系啊。 系嘛？但系呢啲上滑梯喺香港咧就买少见少啊，所以而家有阵时咧，我同我仔仔周围享乐时代嘅时候咧，我就想揾翻啲以前嘅嘢，发觉原来真系唔系咁容易揾到。 系， 净系嗰马骝架都冇咗啦。 嗱，不过咁啊，佢虽然旧嗰啲你话少咗揾到啦，不过新式嗰啲咧，有啲又真系加咗落去以前。我哋又冇得體驗嘅、嗯，我見有啲咧係五感啊，即係四感五感，即係有得摸啊，嗯、甚至有啲水咧噴出嚟啊，都有啊，係啊， 有水噴出嚟添啊， 係啊，你同埋有啲係有聲音、有音樂配合埋嘅啲遊樂場，你可以帶小白去睇睇啊， 係啊，好好、啊。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奥、林威、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你几多点？记得保持适当社交距离。